更加清晰。土力工程署署长张伟文预计，使用自动化系统之后，分别可以协助处理大约两成混凝土砖公务工程测试量，同埋大约五成钢筋拉伸验，系五成嘅钢筋拉伸测验量。测验量，署方计划再添置一套自动混凝土砖测试系统，期望扩充之后将混凝土砖公务工程的测试量提升到五成。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3,16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0个患者不治，累计超过2,733万人染疫，30,769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有458人，较前一日减少两个人。受周末检测数量减少影响，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超过23,000宗，但是较一星期前就增加800几宗。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明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9点，升613点，总成交金额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升了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元，升16元，阿里巴巴89.05元，升4.25元，美团173.6升5.6，盈富基金19.42升6.5，恒生中国企业66.78升了2.26，小鹏汽车46.55升7.55，快手63.7升了3.7，友邦保险83.4升了3.75，京东健康79.95升8.45，港交所327.6升1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9.582，瑞士法郎8.313，澳元5.312，加元5.799，新西兰元4.998，欧元8.217，每百日元对港元5.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8点，升咗40点。港金报16,71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3美元。卖出1,80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将军澳线由于有列车故障，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服务是需要暂停。不过来往调景岭的列车服务就维持大约是每5分钟一班。而家港铁就提供咗两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来往调景岭站同埋宝林站、康城站会途经沿途各站，咁同埋咧系单向由康城站咧直去调景岭站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线由于有列车故障，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嘅服务系需要暂停。咁而北角来往调景岭列车服务咧就维持每5分钟一班。咁港铁咧而家有两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一条咧就系来往调景岭站、宝林站同埋康城站啦，就会途经沿途各站，同埋一条咧就系单向由康城站直去调景岭站噶。咁另外啦，由于有气体泄漏啦，喺新界区屯门介乎屯青里至到湖山路嘅一段龙门居需要全线封闭啊，来回方向就系屯门嘅屯青里至到湖山路嘅一段龙门路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啦嘅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 近住新屯門中心一段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龍門居嘅。咁講翻隧道嘅方面嘅情況，咪補充翻中交通意外先。七行道南咯，去翻紅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出嘅快線。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橋啦，近住碧街對出，就係七行道南去翻紅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快線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碧街。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而家龍尾就喺愛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车龙都很长的，排到去观塘码头的，就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清水湾半岛那么远，就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清水湾半岛。南田入口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就挤塞。在新界区，宝林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就挤塞，龙尾接近宝康路。另外歌和老街由于有渠务急收，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二德道的中线仍然封闭。讲回渡轮消息先，由于风浪较大，富裕小轮有限公司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终点站就会改了做沙罗湾不停大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尾夫、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坐庄王咧就盛宴款待众议， 阿众议就话啦：万一坐进之间打仗啊，咁我嘅军队就咁嚟报答你啦。 都冇啦，系嗰个字噶啦。 系咪真噶？你唔好讲出嚟之后系错。 系咪退避三舍啊？ 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有嘉明妈妈、敬文妈妈、子豪爸爸喺度陪住你。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头条，一起关注啦！2022菠萝科学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可以将失恋形容到咁，佢果然系一个高人。 别叫讲今天你实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理过，不是我可扮傻。 歌入面讲嘅失恋咧，系一个好似但丁 Inferno 嘅 journey， 喺失去爱情中揾到自己，得到释怀、顿悟。而但丁嘅地狱火，正正就系佢 MV 中出现嘅爆破场面。 再讲今生活尚好吗？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应听周恩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开始一星期节目，我是梁继昌，早晨。 早晨，早晨，我是小瑞瑞。 早晨，星期一，我是健康强。 嗯，呢几日嘅天气咧，因为即系回暖翻少少之后咧，又好似今日有少冻翻，所以咧 大风 捉紧住个天气报告。我而家朝头早咧一定做嘅就系睇睇个天气，好似话今晚嘅气温会下降， 又嚟 系啊，唔好以今朝做作准，以今晚黄昏，因为天文台讲咗今晚会下降嘅。 哦，唔系上个礼拜嗰啲有讲过嘅，但系就似乎你会发觉就系佢冻两日，暖一日，冻两日，你好难捉摸啊， 好难 捉摸。咁讲， 好难， 因为到我喺度适应紧嘅就系，其实琴日系暖嘅， 暖， 即系我自己喺屋企啦 吓， 就做花园啊，有阳光啊，跟住你着件短袖衫，你先可以行嚟行去。点解知你今朝早，哎呀，点解咁大风嘅？ 其实你唔好话今朝啦，你琴日咧阳光收咗之后，冇错啦，即系有阳光同冇阳光已经有个分别。咁所以咧，风骚发人，希望大家今日保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就系风骚啦， 冇错啦吓，最紧要。着一件衫，或者今朝如果翻工嘅朋友咧，就唔好太过单薄啦。十七度气温啦，而家相对湿度64%，三个钟头由而家开始。所以你有呢一首歌曲《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吓，咁、今日嘅天气咧就系会咧多云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夜晚就会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喺未来数天天晴，同埋朝头早都系比较清凉嘅。 系啦，问心呢一段时间，我觉得系舒服嘅， 好舒服， 又唔算话系真系太过热啦，但系咧又唔系太过冻啦，咁所以嘅就好好地去享受啦。既然个天气都系咁样嘅话咧，咁、就唯有嘅就系有时咧有一啲嘅细艺咧可以怡情扬性嘅。 冇错，冇错。今日咧叮一声咧，我喺呢个网上睇到一篇文章，其实有几篇都系关于类似啦，我拣咗其中一篇同两位拍档分享。因为咧呢一篇文章将我带回呢个回忆的世界啊，同埋咧我又突然之间我又咁谂，呢一个叫兴趣啦，因为都系兴趣之一。啊，点解我呢十几年呢十几二十年可能唔止添啊？谂都冇谂过。完全冇少少嘅念头去做翻一样嘢， 因为细个嘅时候有创伤后遗症， 又不至于，又不至于， 好难讲嘅呢啲嘢。 嗱，我俾个 tips 你哋啊，咁咧其实系我爷养开呢一种宠物先嘅，咁咧佢定期一个礼拜，我唔记得啦，就要揾条猴咧搭住，啜， 冇错，以前系咁嘅。 你知唔知我讲紧？ 我都试过中招啦， 有时会饮两啖嘅。 系啊， 系啦、啊，咁、我就阿爷你做咩？ 要搭条猴去个厕所度啊嘛。 系啦、 啊，因为你要换水啊嘛。 一条好长嘅 换水， 一边咧就搭落去个鱼缸啦，一边咧就喺度啜。咁、原来咧佢就话帮你鱼换水，我要咁样换噶。嗱、不过未讲之前咧，有啲特别报告。 冇错，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就系港铁嘅消息嚟噶。因为将军澳线咧有列车故障啊，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服务咧系暂停嘅。咁所以北角来往调景岭列车服务咧系维持每五分钟一班，咁港铁咧而家系正提供咧两条免费嘅接驳巴士，就系、来往调景岭站同埋宝林站，以及就系康城站，沿途咧就会系途经咧就会系各站，同埋咧就系、来往康城站同埋调景岭站咧沿途系唔停站嘅，请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翻翻我哋头先讲养鱼啦， 咁啊 点解会即系吸引咗我的注意力咧？因为佢讲到咧养鱼嘅，佢冇话咩鱼啦，或者总之话养鱼啦。嘅好處，咁我睇完之後，我心諗會唔會誇張少少咧？咁樣，佢話養魚可以形神靜慮，即係個人靜落嚟。 我覺得。 第二咧，養魚養人心，佢話咧，即係令到你咧可以睇住啲魚，就知道有啲嘢耐心嘅。等下啲魚食嘢，細啖咁樣。第三，提升觀察力，因為咧你要睇住佢哋嘅少少點點滴滴，咦？佢有冇病咧？或者佢打橫遊，即係我唔識啊嗱，即係我聽過咁樣。 或者有背泳、 或者側側地又好似側側啲人即係病緊 啊，冇錯， 系啦，提高你嘅观察力，咁你从啲鱼嘅行为，你就知佢健唔健康啦。提高审美，咁呢个除得你讲啦，提升学识，咁都系嘅。因为你养得佢，你就要爬文啦，睇资料， 做功课， 系啊，做功课啦，咁样。最后咧就系培养正气同埋善待生命等等。 就 系 啲鱼又会明白 啲啦，系啦。 就系养鱼系咁样嘅， 养鱼 吓，定系养其他宠物都有。 佢净系纯粹讲养鱼啫，系啦，系啦。 好嗱，咁其实你话讲开咧，即系养鱼呢样嘢咧，我谂细个咧，你未有咁大嘅责任咧，屋企通常普遍都俾你养鱼嘅，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咁， 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要养只狗或者养只猫咧，好可能要挨好耐嘅。 因为嗰、那个嗱、即系可能唔应该咁谂，不过真系嘅，因为佢命长好多嘛， 花费大好多啊， 亦都系啦。咁鱼咧，嗱，其实鱼咧，如果大家行金鱼街就知啦，我曾经一段时间系点解会都有翻少少嘅，即系叫挞翻想养咧。佢一代二代有個膠袋咧，透明膠袋 掛曬喺度， 好大吸引喎！你覺得 唔係好貴嘅啫，講緊20蚊、40蚊、50蚊咁。 當然生命就唔可以咁樣量度啦， 當然 啦。但係咧，我亦都自己知自己事 㗎嘛。 我唔係好識養，我細個咧，我點解會屋企有？因為阿爺養，咁阿爺咧就好似魚金魚， 金魚， 好多嘅咩黑魔女啊，咩清道夫啊，清道夫就係食嗰啲魚缸裏邊嗰啲 好多嘢。 类似类似啊，系咁咯。咁跟住又喺里边摆个泵啦，摆啲咩水晶宫啊，有啲装饰咁等佢游入去咁样。咁睇系几靓嘅。到后来自己尝试过，我记得好多都好多年前啦，尝试过就系见到嗰啲一代二代好靓嗰啲咁啊养咯。哇，点解养极都唔即系好似好快就死咁？最后就算啦，放弃啦，唔敢再摧残生命。 明。你哋两位有冇呢方面嘅经验？ 有，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就想养小动物，但系屋企就唔俾。咁但系其实屋企因为已经有有只猫，但系佢唔系属于我哋屋企嘅，佢系属于我哋嘅铺头嘅。咁佢哋就会觉得就系猫咧，因为周围走啊，污糟邋遢。咁佢哋就话唔好啦，喺屋企就唔好养。 猫污糟邋遢？ 系啊， 佢周街走， 因为佢俾佢周围走啊嘛，吓、哦，佢、okay. 就唔系话喺屋企嗰度咧就圈养佢，佢、就俾佢周围跳嚟跳去，咁、佢就会觉得比较污糟，咁所以佢就话如果系嘅话，不如咧就少少地俾你养金鱼啦。 如果系真系最叫做冇影响你嘅生活，佢唔会跳出嚟喺你张书台跑嚟跑去，或者唔会即系安到周围。 你唔需要带佢去街，你系中意同佢冲凉， 系 咪？系啦，咁我觉得我阿爷咧都算系咁，一嚟就已经买一个好大缸啦，都几大，觉得唔系话好深好高嗰啲啦。即系如果系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嘅话，我觉得已经都 佢系专登为你而买， 佢系为我而买嘅。系啊，我同佢讲话我想养鱼，咁跟住我咁佢就话好啊，如果系你咪买咯咁样。正如你所讲啦，嗰啲基本嘅嘢系一定有嘅，一个泵啊，一个滤水器啊，一嚟就已经有晒啦。 因为嗰系基本嘅， 系啦，有啲灯啊，咁有啲紫外灯啊等等啦。咁跟住佢就系、去到每一个月啊，定系每两个礼拜啊，要换水嘅时候，你咪开始知道有责任咯。正如你所讲啦，你永远摆嗰个位置未必系近你自己屋企嘅嗰个去水位嘅，就要咁样咯。有条好长好长好长嘅喉啦，你就嗱摆落去嗰个鱼缸嗰度，跟住你就。住到就嚟去到你嘅口嘅 時 候，有時係會失敗噶嘛。但有時如果你要成功嘅時候，你住到佢好近嘅時候，有時係連埋啲雨水都飲埋噶， 真係 魚菜共生啊！嗰時候，咁跟住你就會擺放。每一次你去養嘅，即係當你要去換水嘅時候，你就覺得好麻煩咯。咁啦，咁但係就好奇怪，試過嘅就係一路都幾好嘅，養金魚。正如你所講啦，就係乜嘢類型金魚都有，咁同埋就係嗰時候好中意咧，侵幾條黑魔鯉嘅。 點解嘅？ 唔知啊。 風水， 其實係咪風水魚啊？ 唔關事，我哋冇因為係。 我諗咩顏色嘅考量， 又有黑又紅，又有紅紅地色， 即 係 有 啲橙橙地色，有啲白色，其實係靚嘅，成個 係靚嘅，冇錯。 你話你照顧佢嘅嘢係咪好多？唔多，每一日兩日就有時就係病嗰陣喂紅蟲，喂紅蟲俾佢咯，你要買紅蟲咯，跟住你喂剩嗰啲嘅咧就雪落雪櫃。 但紅蟲好臭嘅。 臭即系坏咗就臭 咯，系啊，我仲记得佢啲 味道，新鲜嘅时候腥腥地咁样咯，系啊，就系咁咯。咁所以就系试过有一次唔知做乜嘢啦，唔知发生咩事，个泵又冇坏，咩都冇嘅，全光反晒肚。咁跟住之后 咧， 系好惨啊，喊得好紧要。咁跟住之后阿爷爷就话：如果系，不如再买啦。我就话唔好啦。系啊，即系唔惊啦，因为其实好惨噶，佢有时间唔中有一两条死咗咧，又唔敢自己走去捞走佢噶、我唔知道你嗰时候敢唔敢噶，我唔捞 走已经唔开心， 系啊， 捞走个过程已经唔开心， 系好唔开心嘅，咁所以嘅就系冇啊，咁就系嗰次之后嘅话，咁已经冇养啦。 马老师， 我第一次养鱼咧，其实就唔系金鱼嚟嘅，就翻乡下，乡下人俾咗两条嗰啲鱼仔我， 系咩鱼？ 山坑鱼， 系啊，山鱼， 佢乜都唔知噶，你唔使问噶啦。 然后就翻屋企就攞个樽养住佢，即系冇你哋嗰啲有，直至佢有一日大到咧喺个樽度咧已经游唔够 啦， 系啦，咁我就问我阿妈可唔可以俾一个樽我啊？即系而家屋企实有好多零盖嗰啲鱼， 你唔 应该 鱼缸 边冇唔会买鱼缸俾我噶、又倒落个樽度啦，跟住问可唔可以买红虫？唔得， 点解你之前俾咩佢食噶？面包碎。 饭啊，即系饭煲嗰啲饭啊，又劈咗落去。 佢食嘅系食， 食嘅乜都食嘅。 食啊食啊，好开心。然后见到佢，譬如话大解嘅时候，定咗一条嘢咧，哎呀，觉得好得意。起初唔知啊，以为哇生鱼仔啊，跟住哇嗰啲唔系鱼仔嚟嘅，系嗰啲粪便嚟嘅。但系养到咁大， 继续 讲，我真系唔知啊。 忍佢， 然后咧， 粪便度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 细路仔嚟嗰时，但系再养嘅时候咧， 咁你去大解会唔会要屙咗个仔出嚟？ 佢可能会嘅，佢觉得嘅系。 我一直系一个迷思， 佢唔敢冲啦，一路都。 OK， 继续 系啊， 系咁就原来去到有一日死咗，哇，真系好伤心，唔知点解佢死咗吓。咁我跟住我妈问抌唔抌，我话唔好抌啦。 煎咗佢嚟食系嘛？ 唔系我唔 你唔 讲 咁 点 啫？ 唔知 你始终要抌。 总之一个细路仔，我唔想抌， 但係條魚真係死，因為養咗好耐，養咗幾個月，係我自己一手一腳，又細細條，養到哇！我諗有兩三寸咁長。 其實最好嘅方法咧，我自己覺得啫，就揾有泥土嘅地方埋葬咗佢咯，即係當係一種 儀式， 一個儀式咁樣， 講拜拜咁。 冇辦法㗎啦。最後我好記得，我自己攞個報紙包住佢，然後抌咗落垃圾桶。然后就完咗啦。我冇好似你哋咁有鱼缸啊，有假山假石，但我好中意睇。我觉得 我试过养过有一两次嘅话，比较容易会生鱼仔嘅，知唔知系咩？红剑。 红 就系普通嗰啲一条嗰啲啊，好多噶，好多噶。有啲又叫做咩米奇啊嘛，系因为佢个尾尾嗰度嘅话咧，好似有两个耳仔咁样嘅，系啦。咁啊，嗰啲鱼系会比较容易系会生嗰啲鱼仔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一条变咗十条，十条变咗廿条，因为佢系咁生，系咁生，系咁生，都几得意嘅。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你话即系养鱼嘅话，都真系可以怡情养性， 都系嘅， 不妨可以考虑下。 听节目都得噶，好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将军澳线有列车在将军澳站附近故障，来往调景岭至康城站和来往调景岭至宝林站的服务暂停。港铁提供两条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调景岭站和宝林站或者康城站，途经沿途各站，以及单向由康城站直达调景岭站。在宝林站有大批市民等候接驳巴士，有市民说已经等了超过半个钟，仍然未上到巴士，预计会迟到。有打算去九龙湾的市民对港铁的安排感到不满，认为应该安排更多接驳巴士。有打算去将军澳医院复诊的市民说要由宝林行去医院。内地过去一日新增的新冠本土个案宗数回落到三万宗以下的水平，新增29,724宗本土病例，包括4,247宗确诊和25,477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的本土感染之中，广东占最多的6,502宗，广州有4,700几宗，深圳有247宗，重庆新增4,822宗个案，北京新增3,752宗。内地多个城市进一步调整疫情的防控措施，涉及核酸检测、出行、教育等多方面。国务院专家王贵强表示， Omicron 病毒致病率在减弱，万一感染 Omicron 变异株，部分人会出现发烧、咳嗽、咽喉痛等症状，使用一些对症支持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以。土木工程拓展署引入全球首个自行研发的自动混凝土砖测试系统，以及全港首个自动钢筋测试系统。混凝土砖测试报告由以往需时以星期计，缩短到可以即日完成。自动钢筋测试系统无需要人手量度钢筋的长度变化，解像度更加清晰。土力工程署署长张伟文预计，使用自动化系统之后，分别可以协助处理大约两成混凝土砖公务工程测试量，同埋大约五成钢筋拉伸测验量。署方计划再添置一套自动混凝土砖测试系统，期望扩充之后将混凝土砖公务工程的测试量提升到五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圆满完成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在星期一凌晨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和成员去到机场迎接。三个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股，并且安排休养。三个航天员的返回舱昨晚8:09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15分钟之后打开舱门，航天员都报告感觉良好，并且接受现场医监医保人员检查，确认状态正常之后出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7点，升咗622点，总成交金额81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4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1.6升了15.6，阿里巴巴89.05是升了4.2，美团173.2升5.2，盈富基金19.43升6.6，恒生中国企业66.78升2.26，小鹏汽车46.1升7.1，快手62.9升了2.9，友邦保险83.7升4.05，京东健康81.9升10.4，港交所327.8升1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34.34，瑞士法郎0.936，加元1.341，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8点，升咗30点，港金报16,71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77美元，卖出1,80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将军澳线由于有列车故障啦，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站咧服务系暂停噶。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服务系暂停。咁北角来往调景岭列车服务咧就大约维持每5分钟一班。咁而家港铁咧都有2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咧俾市民用噶。咁一条咧就系来往调景岭站同宝林站、康城站啦，沿途咧系会经各站噶。咁另外一条咧就系来往康城站同埋调景岭站，沿途咧系不停站噶。咁再讲一次啦，两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咧就系来往调景岭站同埋宝林站、康城站啦，途经沿途各站。咁另外一条咧就系来往康城站同调景岭站，沿途咧就不停站。咁都系讲翻新界区啦，由于有气体泄漏啦，屯门介乎屯青里至到湖山路一段嘅龙门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封咗一段嘅龙门路啊，介乎屯青里至到湖山路，咁影响到而家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湖山路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就是影响到龙门路去返龙鼓滩方向，近住湖山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在九龙区较早前七行道南去返红磡方向，在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香港单车馆。咁蓝田入口啦，就是观到龙尾啊，就是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是比较挤塞。在新界区，屯门的海皇路啦，去翻兆禧苑方向近住海珠路一段咧都是车多。 咁另外将军澳咧有啲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包括系宝林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翠林路一带啦；宝邑路去翻维景湾畔方向，近住宝顺路一带，同埋宝顺路去翻宝邑路，近住将军澳中心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到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吓，风骚快活人，其实人要健康咧吓，觉得即系健康咧，先至会快活嘅。我自己觉得吓，咁有篇文章咧，佢就讲到睡眠嘅质素嘅定义。咁我谂下，其实咧我自己观察翻我自己咧，其实真系好唔同嘅，好唔同嘅。即系有时咧，我就符合个文章所讲，佢话咩叫做睡眠质素合格或者好咧？咁样有四个定义吓。我琴晚 O K 嘅，即系我完全四项我符合晒嘅。咁我唔知道大家咧，可以咧，大家自己 check list 下，到底你系唔系一个好品质嘅睡眠咧？琴晚咁样，第一入睡嘅时间要少于30分钟，即系半小时内咧，你已经系瞓着咗啦。 O K， 系啦，我琴晚系得嘅， 系 啦，系啦，系啦。第二。夜醒嘅次數，夜晚醒咗超過五分鐘，嗱你如果輕輕醒一醒，瞓翻咗，嗰啲唔計，超過五分鐘嘅次數不超過一次，不超過一次， 不超過一次，我冇啊，唔得，我兩次， 但係。如果你唔超過五分鐘，我唔計喎。 哦，唔超過五分鐘啊！哦，即係你可以去洗手間，冇錯，再翻嚟嘅。哦，咁我 OK， 可以， 我都 OK。 因為去洗手間係會嘅，不過你如果即刻又瞓翻著咧，咁就唔算啦。 後生真係唔會嘅。你谂翻啦， 其实咧， 真系唔会。 我自己有少少个人嘅感悟就系咧，你只要唔好俾自己个脑开始谂一啲嘢，你无论嗰样嘢系有用冇用，关你事唔关你事，你甚至睇完出戏，你忽然间谂翻个剧情，你都会。就開始瞓唔到嘅，你明唔明 乜嘢？即係你瞓醒咗，突然之間中間醒咗， 醒咗 會諗嘢啊！ 唔好諗， 你只係希望自己快啲暈唔會。 即係我廁所 同埋其實有少少嘢添啊！廁所唔擘大眼。 即係佢保持睡 眠 狀態 啊！哦 ，OK，好嗱，咁其實咧都有少少貼士嘅。 咁你知唔知自己去緊嘅？ 知道， 知道。 嗱，其實有少少貼士嘅，就係話，如果當你真係中途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咧，最好盡量嘅就唔好開大燈。 嗯， 你應該要有一啲燈，好可能嘅就係你行過嘅時候，佢會著嘅，同埋就係非常之暗嘅啫。咁你去完洗手間之後咧，翻埋去，係啊，好似當乜嘢事都冇發生過咁樣。 同意。 就眯埋眼去洗手間，我就真係未聽過。 嗯，你可以試下。O、okay、K， 我唔会咁 睡眠状态， 但系你行去洗手间，你 行去梗系擘大眼啦，去紧嗰时眯埋眼，因为好眼瞓嘅。 Okay, 可能佢嘅方法 work 啦，唔知啦、嗯、好，第三，醒后入睡，瞓、到一半醒，即系我头先我讲嗰啲啦，可唔可以喺20分钟内再度入睡咧？20分钟内得嘅。其实咧，基本上咧唔使20分钟添。如果你真系好瞓咧，你去完洗手间上床已经瞓着噶啦。 如果你去完洗手间之后翻翻嚟嘅话咧，廿分钟你都瞓唔着咧，就瞓唔着噶啦。 其实已经系失 眠，就瞓唔着噶啦。你就会开始谂好多嘢噶啦。点解瞓唔翻啊？搞咩嘢咧？ 系啊， 咁其实有时咧就系话，你一系咧就系起身行个圈，因为咧都有啲医生曾经有咁样讲过嘅，就系、是、将你自己瞓觉嗰个毛咧，你就当系你唔好逼自己再瞓喺张床度咯，行个圈之后，咁跟住咧就哦，我攰啦，又再瞓。咁跟住咧就會呃到你自己嘅就係話，我、哦、其實咧之前瞓過嗰啲嘢冇嘢，係、啦，我而家攰啦，我而家再瞓覺，試下睇下咁樣得唔得？ 嗱、最後咧就係瞓著嘅時間嚇，成晚嚟計，瞓喺床嘅時間超過85% 都係瞓緊覺嘅，咁你就係一個好品質啦。咁我琴晚咧四個我都達標嘅、 我都達， 可以啊。一般嚟讲嘅话，都起码达成三个标嘅喎。如果我咁讲， 系咪 啊？我觉得我自己而家系瞓得好咗嘅。 嗱，佢唔好嘅品质都有指标嘅，唔好咁就 check 下啦。有冇试过啦？第一，入睡时间，成年人如果你超过45分钟都未瞓着咧，算系唔好啦。咁再长者啦，超过60分钟至一个钟先瞓得着咧，算系唔好啦。 搞得意吓，间唔中会有一两日系咁嘅。 系啊。 一个月里面有一两日是这样的。 但一个钟、啊、都很耐。 是啊是啊。但是其实你讲了一个月、 啊、 30几日里面的话你有一日会是这样的。 有没有什么原因的、 没原因的。没原因的。 如果一个钟那么耐真的少一点。是啦、 啊。哦那你睡得很好啊。 是啊 你没什么 事啊。 是啊。 你 我是差的咩、 啊、你是似睡得不好的。 是啊。 是啊还有那么紧张你知你的啦。 好第二个夜醒次数。成年人即系唔系讲长者啊，成年人半夜醒来嘅次数，如果四次以上，咁就叫唔好啦。 哇，咁瞓唔到咯。 两次都已经唔好咯，我觉得。 即系醒下瞓啊，醒 下你计下嗱，如果我当你6个钟头或者系你8个钟头，好唔好？你醒四次或者两个钟头，你醒一次喎、 啊。 你会太忙啊？ 我冇呢、這个冇呢、這个。 咁唔得啦。 我都觉得唔得。 系啦，另外咧，成年人半夜醒来。超过40分钟先可以再度入睡，咁啊叫唔好啦，瞓得 吓。我唔会容许自己40分钟都系瞓喺张床度咯。 你宁愿起身？ 我宁愿起身，吓、我宁愿起身，真系行个圈，咁跟住同自己讲咗、好嘢冇啊，再瞓觉，咁样跟住就会好啲噶啦。 我可能会走出露台， 转换一下你自己嘅感觉吓。 成年最后咧就系瞓着嘅时间，成年人躺在床上睡着嘅时间少于74%，年轻人咧就少于64%，咁就等于咧瞓得唔好啦，咁样咯。咁啊数字就其实。唔需要咁斟酌嘅，最主要你自己嘅感觉，瞓醒嗰日系精神啦，系啊，醒唔醒？定系瞓完瞓醒都系好似有啲混沌咧、有时瞓太耐都唔系几好。系我星期六嗰日就系因为啱啱进入放假第一日咧，咁我就瞓到都几晏，9点几定差唔多10点。突然间起身觉得仲唔精神过平时，平时我哋6点钟起身咁啊，好似瞓多咗，有时对于我仲唔习惯添，唔知你会唔会啊？ 我唔会，因为我根本系冇可能可以瞓多到去到成8点几9点钟噶。 哇！ 如果我可以咁样嘅话，我一定系好攰咯。 哦， 系啊，我系唔会嘅，我有讲过嘅啦。就算我星期六日嘅话，我都系好似平时翻工咁样，差唔多醒嘅、因为同平时嚟讲嘅话，我应该系大约5点零6点钟到我就醒噶啦。但系若果我系星期六日嘅话，系啊。我起身我做运动嘛，咁、所以我就会早起身、因为如果唔系你朝头早呢一段时间嘅话，我唔会够时间啊嘛。咁、所以我就差唔多啊，5点零钟到起身嘅话，咁跟住我就准备做运动。 马老师，既然头先你自己喺呢个口讲一句说话叫好健康，你不如都学下啦。健康系需要嘅。 我寻日就过咗一好健康嘅生活。 例如咧， 因为我又跟啲人去行山，我其实挣扎咗好耐，因为我要7点钟起身，星期日。 7点都挣扎？ 系啊。因为我想星期六、星期日瞓耐少少啊，我贪懒。 你想夜晚7点系嘛？ 行夜山得噶，真系得噶。 系啊，但系去到星期六晚，哎，决定好去。咁我真系琴日朝一早起身啊，我行琴日行嗰条路，我觉得几好行，湾仔峡道行翻去香港仔水塘，哇，好舒服，2个零钟。咁我又觉得哇，我真系 两个零钟得啦。 得啦、 okay. 啊，我话好彩，我真系坚持早起身，咁我觉得啊好舒服。寻日又睇下啲风景啊，人又多啊，真系俾我见到两只野猪。而家啲人咧真系又唔理佢，又唔打搅佢，亦都唔喂佢食嘢。我觉得成个好好舒服。然后落到去香港仔水塘咧，哇，好多人喺度 BBQ 啊！ 我覺得哇，成個畫面，我覺得哇，原來真係 好有假日 feel， 好有假日 feel， 同埋好健康。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健康， 嗯、下一日就健康咗啦，即刻。 係啊， 嗯、喂，講起野豬，你第一唔應該喂佢啦，發育唔準啦，而家 講過㗎啦，係 啊，冇錯啦。 第二， 基本上你要打攪佢咧，分咗佢打攪你。 係啊， 因為野豬都唔係純 的，我唔搞你，你搞我， 係啊，唔係純噶，所以唔盡量，好似你又真係敬遠之行近近少少啲啦。好，继续我哋节目，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会有马老师嘅估估下 学古文。今日讲个井啊， 井 井， 翻嚟、okay、有网上情。 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fishes in the ocean.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while you're in the winters, you'll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with love.Burning line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 ha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am in love with you 网上情，朋友与同事的差别。曾经有位朋友同我话，佢认识嘅所有人可以分为三类：朋友啦、网友啦、同事。呢三类人有啲咩唔同？佢就话朋友会雪中送炭，网友咧只能够锦上添花。不过同事会点啊？就会锦上添炭啦。系咪真系讲到咁差啊？佢就讲佢话同事同朋友系完全唔同嘅，同事只系一齐工作嘅人，同事之间通常唔会有好深厚嘅友谊，同朋友相比起上嚟，关系好浅薄。因为好多人对同事咧都怀有类似一啲防范心理，工作之中存在利益关系，当利益同友情产生冲突嘅时候，坚持利益就会破坏友情，坚持友情又会损害利益，所以同事。永远只能够是同事这样说的。究竟对于每一个人同事是不是真的这么疏离呢都是不同的。不过是真的同事同学只是跟你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同学就一起读书同事就一起做事。 佢哋同你之间嘅利益关系决定咗同你嘅亲密度。不过呢种亲密度喺利益当前系好脆弱嘅，任何一个小小打击都有可能将佢敲碎。客户跟你只有利益关系，一旦大家做唔成生意，讲真，边有朋友做啊？直接就讲拜拜。你个作者就话唔好同你个同事太过亲密啦，如果唔系有啲咩事发生，你都唔知点解。除咗你嘅屋企人，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出卖你。同事系最能喺你嘅经济上直接插你一刀嘅人，一旦你嘅利益有对立性咧，就可能会毫不犹豫咁样净系顾自己噶啦。就算真系要同同事好合拍、倾得嚟、做朋友嘅话，都注意一啲嘢。第一，唔好喺佢面前批评老板，你唔知佢会唔会话翻俾佢听。唔好同你嘅朋友讲太多关于自己屋企或者感情嘅嘢。同事系基于工作，不论你认唔认同，都一定要同佢相处嘅人。而朋友系得到你认同嘅人，同你倾得嚟嘅人。你认为呢个人唔错，先会同佢做朋友。所以分清楚边个系朋友，边个系同事。同事我自己就觉得都可以做好朋友嘅，但系需要啲嘅时间嘅磨练。假如喺利益当前，咁就真系自己去谂谂，到底利益紧要定系友情紧要？因为两者不能兼得嘅。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 好啦，咁喺11点之前再讲下头先嗰段嘅交通消息啊。将军澳线有列车故障，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服务系暂停嘅。北角来往调景岭嘅列车服务维持5分钟一班。港铁而家提供緊两条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调景岭站啦，同埋宝林站、康城站，途经沿途各站，同埋来往康城站同埋调景岭站沿途不停站两种嘅免费接驳巴士。咁大家就留意留意啦，因为咧交通上嘅特别发生嘅事故。有时都在所难免， 知道 预防嘅。OK， 好啦，今日咧翻嚟咧，风骚范围咧，仲有呢个估估下学古文，讲个井。 系啊，你知唔知井咧对中国人嚟讲咧好重要？ 水源之来处系 冇错啦，系啊，饮水不忘挖井人啊，要尊敬嗰啲人。 你有冇见过一个真嘅井啊？ 有， 香港仲有我间中 系啊，但我打唔到水。 你就一定系林学先至嚟掘井， 都唔掘。 港铁现正提供两条免费接驳巴士，分别来往调景岭站同埋宝林站或者康城站，途经沿途各站，同埋来往康城站同埋调景岭站，沿途不停站。港铁嘅工程人员现正进行抢修工作，预计需要一段时间将故障列车移离将军澳线。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明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4点，升629点，总成交金额98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咗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1.8升15.8，阿里巴巴88.8升了4元，美团171.8升3.7，盈富基金19.44升6.7，恒生中国企业66.88升了2.36，快手62.8升了2.8，小鹏汽车46.7升了7.7，京东健康81.75升10.25，小米集团11.14升1.02，友邦保险83.65升了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5，英镑9.585，瑞士法郎8.312，澳元5.322，加元5.806，新西兰元4.998，欧元8.218，每百日元对港元5.7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8点，升了30点。港金报16,71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19美元，卖出1,80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港铁消息。港铁将军澳线有列车故障，现时调景岭来往宝林同埋康城站嘅服务系需要暂停。另外，北角来往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就维持每五分钟一班。港铁现正提供两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分别系第一条来往调景岭站同埋宝林站同埋康城站，途经沿途各站。另外第二条就是来往康城站至调景岭站，中途是不停站的。

今日讲个井，我想问下两位有冇试过喺个井度打水啊？ 打水真系冇嘅，但系咧，你马上令我谂翻啲回忆，就有时细都唔系而家添啊。细个时候有时去旅行咧，真系见到人哋啲乡郊地方咧，真系有啲井嘅，通常会点咧？佢会有个铁网。拍喺上面鎖住咗，因為佢驚你啲人會 跌落去， 又驚跌落去啦，又驚你可能唔知抌啲落去啦，諸如此類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見過咯，但係真係冇用過，冇機會。我諗啊 ，Sarah 或者喺鄉下住會唔會有試過？ 有冇試過？ 我屋企附近就有一隻井啦。系啊， 即系而家都仲有， 而家都仲有，好犀利！唔知点解无端端就系我个邻居，有一日就无端端走去开垦有某啲地方啦。咁当然唔系话即系非法嘅。咁总之佢就佢整整下掘下嘅时候咧，发觉嗰度有 冇水 咯。又唔係冇水，佢直頭係有個井喺度啊！咁佢而家咧就會係整好嗰個井之後，咁跟住佢就揾嚟當然啦，嗰啲水話亦都唔知道係地下水點樣啦，佢就揾嚟淋花咯，淋菜咯， 就唔係唔食用嘅。 係啊，唔食用嘅，幾好啊！我真係覺得有啊， okay, 有井、啊。 趁呢個機會，我先講下客家人先。客家人咧原來好重視井嘅，佢通常咧會有兩個井，即係如果喺客家嗰啲圍村裏邊咧，一個東，仲有一個西。咁東邊個井咧？就用嚟飲水啊，煲水啊。西邊個井，你估下用嚟做咩？ 洗衫、洗嘢、洗滴， 揾嚟沖涼。 啱啦， 洗衫洗滴 係啦，就俾、女士用嘅。即係佢洗菜啊， 女士 係啊，即係女士。 即係佢要分翻開。 我知道男仔洗嘢唔得噶。 東邊嗰個咯，係咪？ 係啊，總之凡係女人嘅嘢咧，就去西邊嗰個搞啦咁樣樣。當然啦，呢啲係舊社會嘅事啊。井。呢、這个字大家都识写啦，系井点解会系咁样一个字呢大家有冇谂过啊？ 我谂 象 形 文字啊嘛， 系咯，象 形 似翻一个井咯， 中间有个窿咯，为打水咯， 啱啱 系啊， 啱。 咁就如果你话日本嘅话，中间一点就叫当啊嘛， 系冇错，饭咁样， 嗰个就系有盖嘅饭，嗰、个系一个 盖饭， 系啊啦。咁我想問下兩位啦，如果井嘅成語你哋應該好 多 啦， 好多啊！井底之蛙、井然有序、井井有條、河水不犯井水， 果然熟讀熟讀， 係啊， 佢進步咗， 好犀利， 係啊，梗係啦， 好， 唔使你咁勞氣啊嘛，今日 係咁負面嘢有啲咩咧？ 井底之蛙算唔算？ 井底之蛙咯， 啱啱 呢個 一個莊子嘅故事嚟嘅， 即係坐咩坐井觀天， 係 唔係佢意思就係話咧夏蟲不可語。冰即系夏天个虫咧，你唔知道冬天嗰啲有几冻，所以你唔好讲啦。井底之蛙咧，意思就系话你喺个井下边咧， 睇到 个 天有 几 大、啊， 系啦，几大你讲唔到啦吓。 系 有冇听过市井啊？ 有。 点解会有个市井嘅咧？ 市井咧就好似你啊，唔可以话你啊。市井咧就好似有啲人咧，即系比较粗鄙啊，或者系一啲 教育水平唔系咁高啦。 嗱，呢个已经系变咗啦。咁好耐以前咧，讲紧几千年啦。中國民族、印度嘅民族都好啦，係沿住啲河流而生活嘅。 咩逐水草而居啊？ 冇錯啦，因為有水啊，有水源啊。但係因為咁樣，如果個水河水乾咗咧，佢哋又要走啦，即係咧變咗係啲類似啲遊牧民族咁。反而咧個井咧，佢固定咗啊，有水啦，啲人就開始聚居啦。個井字咧，你中間嗰個就係井，然後側邊有八格，即係。 八户人家， 八户人家就一齐喺度啦。 其实井水咪真可以养活咁多人啊！ 可以噶， 佢真系源源不绝。我真系 冇饮过，好凉 嗱，我冇饮过嘅。但系我听闻咧，井水咧唔知点解咧，可能因为佢沉咗落下边咧，个 temperature 系低啲 嘅， 所以啲人话咧咩啊，掉个西瓜咧， 冇错， 成个掉落去咯，系 啊， 浸住佢， 浸住佢， 好鬼雪柜啊！佢话 系 噶，你听过系嘛？ 唔系，因为我饮过啊。我飲過井水啊嘛， 真 係 好涼 嘅。當然啦，即係你冇消過毒啦，咁呢一個就唔係咁建議大家咁做嘅。但係真係嘅，一個井水，一個你有時去到溪間，你用啲水，你畢起跟住係咪洗翻 啲 水？個感覺都好， 洗面都唔好。 嗰啲叫做活水， 洗面都唔好。 冇 錯啦，係。咁以前啲人咧，開咗個井之後咧，你知唔知佢哋會喺個井裏邊養啲咩嘢？ 魚、 鯉魚。 唔系鲤鱼，系鱼嗱，唔会养鲤鱼，仲有一样动物， 仲有一样动物， 系啊， 青蛙、 龟啊，养龟， 点解要养龟啊？ 你估下， 食垃圾， 食佢有食咗啲藻，啲污糟 嘢 佢咯，周围附 近鱼就食藻啦。咁其实咧，点解会养啲龟啊？鱼咧， 鱼嘅便便。 最主要咧睇啲井水有冇毒啊。 哦，咁都可以養其他噶，點解一定係龜？ 因為龜咧係瑞獸啊，佢哋覺得龜係屬於。 不祥之物， 冇错啦。即系如果只龟都养得掂咧，就冇事 了。唔系啊，龟有时都会死噶。 我知， 但系好难死。 唔系啊，我试过养花西龟都死啊。 哇，你养花西龟都死啊？ 你嗱，佢都试过啦。 我真系冇养过龟系死 的。唔系，你点样养死噶？ 我唔记得啦，好耐啦。 你俾咩佢食啊？ 唔系普通龟粮咯。 我净系俾红虫。跟住有一年咧，住屋村对面个细路咧话：，喂，你要俾佢。冬眠的，如果唔係佢唔大嘅，於是我就倒曬啲水去，攞個嗰啲家庭裝雪糕盒就擺佢喺度，然後再用啲草啊擁住佢， 唔會俾嘅嘢佢食。 冇 咁嗱， 你呢個方法，你呢個方法係你自己諗出嚟。 唔係對面嗰個細路仔講俾我聽嘅。 哦， 嗰個細路仔係咪整蠱你啊？其實佢係咪好憎你噶？佢係 咯。 又同埋咧，你養魚又係求其，養龜又係求其。好彩你唔使養自己啫嚇。 佢都系，佢有，系啊！你睇下都好求其噶，佢都系求其嘅啫。 阿发发头先话你，你咁样养法真系残害生命。 唔系，因为嗰时细个，我冇多余嘅钱啊，就唯有用最原始嘅方法去养鱼啦。咁、我哋会先养啲龟啊，同埋鱼咧，就惊嗰啲水有毒。系、啊，同埋因为井对成条村嚟讲好紧要噶，嗱有咗井之后咧，啲人开始聚居啦，就定居咗落嚟啦，就形成市集啊，于是咧就叫市井啦。好 其实市井本来形容在市集里面那口井啊， 冇错， 即系其实唔系 人， 唔系人 聚居嘅地方， 系啦系啦，终于定。 咁点解后来会变成形容市井系一啲？点解 形容人嘅市井？ 即系粗鄙啊！ 因为点解咧？人多咧，自然会集啦。集咧就會好多所謂紛爭啊，諸如此類啦。因為人多咧，佢哋有人喺度擺攤啊、賣嘢啊咁樣，就開始形成咗一個聚居嘅生活啦。唔使再好似以前咁樣跟住條河啊，周圍走，周圍走啦。 哦， 就係咁樣。 阿老師啊，我想問多一句，我求學精神啫嚇。市井係咪通常會加埋之徒咁樣？ 冇錯。 即系唔好，虽然唔话市井噶嘛，市井之徒咁样。 咁都有嘅，你咁市井噶咁样，即系少少话，其实都系啲，我谂系当时啲人谋生就梗系要咁啦，系咪咁复杂嘅环境？井，你哋仲谂到啲咩成语啊？ 井啊， 井 井 井 井 讲 咗 好多，有条讲咗啦， 井然有序。 系嗱，因为井咧。 河水不犯井水咯。 河水不犯井水咧，就系《红楼梦》嘅。嗰阵时讲咧，就系话河水啲人咧就系漂流啦，即系逐水草而居啦。井水啲人就定居啦，所以大家互不相干，咁就唔好搞搞震啦。咁头先你仲有讲一样嘢咧，嗱，除咗话井系咁重要之外咧，以前打仗咧， 打仗战争， 打仗战争。啲人亦都好怕嗰啲井咧，俾人落毒嘅。 哦，系， 系嘛？即系如果我打仗，哇！喺我喺呢个井度落毒，唔整死你哋，於是咧，我哋就会封咗个井啦。其实咧，啲人咧，中国古时啲人咧，对个井咧都好敬拜嘅。逢系除夕嗰晚，即系年三十晚咧，就会封咗佢。 但系咁我自己点攞水喝啊？封 咪攞定先咯，即系佢初一初二咧就唔攞水嘅。 即系只系俾佢休息下。 系啊，因为佢哋相信有神灵喺度嘅，因为井附近咧一定有嗰啲庙啊、庙仔啊，或者一个神像喺度嘅。你有冇见过啊？客家 冇， 没有 冇。 哦 ，OK。咁同埋咧，原来有啲人讲咧，譬如话你屋企啊买一块地啦，原来个地咧有个井喺度咧。佢哋都唔會拆咗佢，因為井咧對佢嚟講咧係啲水源啊、泉啊。 其實井好難拆噶，係嘛？即係因為基本上佢咁深曬， 好深噶，有啲 係咯， 封咗佢咯， 封就 又或者就係將嗰啲佢擁啲泥落去咯，係啊，等佢封咗個井咯。 以前咧一個講法，一個人咧就唔入廟，兩個人咧就唔會喺個井嗰度裝嘅。原因咧就係話驚有謀殺案啊！ 嚇點解嘅？ 拱你落去咯， 係 啊，係啊，因為以前古代咧好多即係女士咧，唔知道有啲唔開心嘅事咧，就會 投 井啦， 自盡啦。 係啊，因為嗰個真係好深嘅，同埋咧兩邊咧 爬 唔到上嚟，除非有人吊你上嚟啦。我自己細個喺鄉下咧，都少用嗰啲鐵桶啊，最重嗰啲咧。我真系冇辦法。 你細個鄉下有井嘅咩？ 有， 打井水啊嘛。 冇自來水嘅嗰陣時，好多年前，40多年前，70年代， 原來真係好難好難，就算稱咗上嚟咧，我都 都係噶，因為水好重啊嘛，加埋你個鐵桶嗰啲力度， 係啊，即係你冇辦法。佢 但係係咪有啲攪盤噶？即係攪盤咪易啲咯，即係咁樣攪攪。 但佢哋唔用嗰啲噶，覺得好麻煩，好嘥時間。 就咁掹上嚟。 係啦，就咁樣掹上嚟。我哋鄉下嗰啲咧，仲冇嘢圍住嘅喎。即係其實幾危險啊！我覺得。井咧，原來咧最早咧就係方形嘅。后来咧、改做圆形啦，圆形咧佢落个容水量系最大嘅， 即系方形就细啲 吓，系嘛？即系如果你计面积咧，佢话圆形系最好噶啦。好，再一句句子嚟听下， 关于乜嘢啊？ 井 啊， 哦， 市井啊， 市井， 今日未瞓醒，作唔到市井，得唔得？ 你话咧？ 今日未瞓醒。 你话都唔得， 咁用第二个咯，用第二个井咯，唔好用呢个井。 老师好硬颈，系都要我作市井。 啊，好啦，得啦，咁同埋咧， 咁求嘅，咁咪得咯。 系啊，我要就翻嚟啊嘛。同埋咧，大家有冇谂过啊？即系咁大地方，你点会知道嗰度一定有水咧？以前啲人系点样去？即係肯定，因為你作個井都唔簡單嘅，就好耐嘅。 我估其實咧，佢係探知過嘅，係咪咧？ 點探啊？ 即係你 即探過啦， 唔係你掘到咁上冇，咪放棄再掘第度。 嚇、 啊！ 咁你 諗 過 先至嚟掘井咯？ 好多個窿咯，嗬？ 係啊， 唔知啊。應該有啲地質勘探，如果現代就有地質勘探啦。嗰陣時你咁耐之前，我就唔知道用咩方法。 阿細路長，你有冇諗過啊？ 点样先知道嗰度有水啊？ 我撞，因为嗰度好多植物诶喺嗰度生出嚟，咁你估佢入下边啲根又成有水吸到啦？ 啊，聪明！呢个其中一个嘅即系啲专 家，即 系 如果嗰度 系 啊，百草不生嘅， 又有大 树 啊，即系话诶地下有水， 有水啦，点种树啫？ 系啊，你阿细路长咧， 另外一个方法啦，我瞓低喺个地下嗰度听下有冇啲水咕噜咕噜咕噜， 我觉得呢个方法系得嘅，系啊，又听到噶 嗱。听是其中一个方法，呢、這个细路长真系都几聪明， 咕噜咕噜， 唔系 发发，唔系话佢，所以阿发发楼下可能有个井，佢自己唔 错， 系啊，你阿发发，你今晚翻去掘下睇下，系咪可能有个咕噜咕噜有个井？ 其实 有个古井喺度，要估下，估下喺边。好， 咁点啊，老师？ 如果真系有古井，唔该，都话俾我听。佢哋咧就系听声，真系听声系其中一个方法，系听咩声咧？就系、是、听 水声咯。 青蛙嗰啲啊，睇嗰个地方， 青蛙 系啊，呱呱呱夜晚，因为咧如果系潮湿啊，个地面好湿咧，即系话代表咧地下有机会有水。 哦， 呢个以前啲， 我以为系如果有井嗰啲青蛙会有另外一个叫法，就话有井有井有井咁样系嘛？ 有水有水 咁样。 另外啲人嘅经验咧，即系有经验嘅人咧，就系话凡系夏天落完雨咧，嗰度仲系有一滩水喺度嘅咧，即系有机会下边都有丰富嘅水源。即系佢哋好多呢啲咁嘅见微知著嘅，例如嗰个地形啊，譬如话两个山啊，如果一个凸一个凹咧，凹嗰边咧就有机会有水啦。 因为承接咗上面流落嚟啲水。 系啊， 个山个凹， 因为 有山系凹嘅咩？ 系 系咯，你两个山一定 咁啊， 变 咗山谷噶咯，唔系山噶咯， 即 系 有山谷。 系啦，即系同埋咧，如果个山其中一忽特别长咧，长嗰一忽咧又系有机会有水。即系当然啦，呢啲系古代人嘅智慧嚟嘅，系啦。咁同埋咧，头先你讲啦，河水不犯井水咧，其实呢样嘢咧，响中国古时都系觉得好重要嘅。就系话个井水咧，其实咧，好对嗰条村或者即系附近嗰啲人嚟讲咧，系一个好神圣嘅代表嚟嘅。基本上咧，你就唔好搞我个井。系啊，同埋咧，头先讲咗啦，佢哋有个神喺度就坐镇住嘅。代表咧，希望呢条村嘅人咧，过得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实只你讲咧，嗰个水源咧，好惊俾人哋染污啦。 系啊， 其实井水又系啦，其实河水都系噶。因为你河水咧，睇下你生活在呢个上游定下游。 冇错。 如果你下游居住咧，你就真系唔知道人哋喺上游有冇抌过啲咩污糟嘢啊，有心冇心啊，甚至有冇啲动物嘅尸体浸咗喺上游。咁你下边系咁饮嗰啲水咧，就可能已经染污咗。我个人觉得。 所以后来啲人觉得咧，井水比河水系。更加即系 可靠 可靠啲嘅吓，因为嗰啲系地下水嚟噶嘛，同埋咧久唔久佢哋都会养啲龟，甚至会种啲植物喺附近嘅。咁嗰种植物咧就会类似系啲藤类嘅， 就會知道，如果即係漲得出咧，就代表嗰啲水係乾淨。 其實咩植物都得咯，係咪？點解要藤咧？ 即係嗰只係內，嗰只係好敏感嘅，就 即係少少污糟水都唔得嘅。 係啊， 係啦，咁咯， 就係咁啦。 成條藤咁嘅身材算唔算啊？都會。 你認為係咧？ 好啦，翻嚟我哋会讲电影电视。哇，我今个礼拜睇咗好多套旧戏。咁啊，翻嚟可以同你分享一下，都系唔同嘅明星年轻时候嘅作品。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话心高。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做真。 郑欣宜呢就恐惧蚕食心灵啊，时间呢就是11点29分，听紧就是风 show 快活人。18度几温，相对湿度 64%， 咁返嚟呢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后返嚟我哋讲下电影电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将军澳线有列车在将军澳站附近出现故障，将军澳线服务受阻，来往调景岭至康城站和来往调景岭至宝林站的服务暂停。港铁提供两条免费接驳巴士，分别来往调景岭站和宝林站或者康城站，途经沿途各站，和来往康城站和调景岭站，沿途不停站。港铁预计需要一段时间将故障列车移离将军澳线，在将军澳站的月台，大批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有列车停在隧道管道内。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说，据初步的了解，一架韩制将军澳线列车的卡车之间的连接松脱，乘客需要经路轨疏散。有乘搭出事列车由康城站出发的乘客说，列车驶到接近将军澳站的时候听到声响，其中有两个车卡熄了灯，列车其后停低，乘客由职员安排行经隧道管道路轨旁边，行到月台之后离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财政年度的财政状况将会较预期差，估计会出现高达1000亿的赤字，远高于预算案估算的563亿，财政储备会进一步下降到大约8000亿的水平，相当于11个月的政府开支。 陈茂波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政府会为有需要工作配备财政资源的同时，亦都必须要恪守审慎理财、量入为出、应使则使的公共理财原则。他说，考虑到今年头三季的经济数字，预计今年经济将会收缩3.2%。陈茂波话，踏入第四季经济有所改善，十月份零售重拾温和增长。他又话，更多大型活动和体育盛事将会陆续有嚟，希望刺激消费。他相信，如果外围环境状况没有比预期差，而本地疫情亦都稳定受控，经济可以在出年逐步重拾动力。內地過去一日新增的新冠本土個案宗數回落到30,000宗或者以下，新增29,724宗本土病例，包括4,247宗確診和25,477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感染之中，廣東佔最多的6,502宗，廣州有4,700多宗，深圳有247宗，重慶新增4,822宗個案，北京新增3,752宗。內地多個城市進一步調整疫情防控措施。國務院專家王貴強說， Omicron 病毒致病力在度減弱，萬一感染 Omicron 變異株，部分人會出現發燒、咳嗽、咽喉痛等的症狀，使用一些對症支持的藥物，包括中藥就可以。南韓貨車司機罷工超過10日，政府態度強硬。韓聯社引述總統室官員報導，總統尹錫月在同幕僚舉行的閉門會議上，形容工會罷工等同北韓的核威脅，認為兩者性質相當。尹錫月表示，政府若果始終根據無核原則推行對朝政策，南韓就不會好像現在這樣面臨朝核威脅，指出向違法行為和暴力妥協只會被政府陷入惡性循環，應該嚴懲工會領導班子阻礙成員反抗的行為，下令有關部門動用一切行政力量追究貨運工會罷工的責任。報道說，尹錫月這一番言論可以被解讀為，正如政府應該保護國民的安全和財產免受北韓的核威脅一樣，亦都应该保护国家经济和民生免受非法罢工干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18点，升咗642点，总成交金额1,1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咗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2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6升16.6，阿里巴巴89.05升4.25，美团171.8升3.8，盈富基金19.43升6.6，恒生中国企业66.84升2.32，小鹏汽车47.7升了8.7，快手62.55升2.55，中国平安50.65升3.85，小米集团11.02升了9毫，南方恒生科技4.07是升了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34.36，瑞士法郎0.935，加元1.341，人民币6.964，英镑对美元4点。 英镑对美元是 1.234， 欧元对美元 1.058， 澳元对美元 0.68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5点，跌了12点，港金报16760元，升了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83美元，卖出18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港铁嘅消息。由于港铁将军澳站有列车故障，现时将军澳线来往调景岭至宝林同埋康城站之间嘅服务系暂停，而北角来往调景岭嘅列车维持每五分钟一班。港铁现正提供两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分别系第一条来往调景岭站至到宝林同埋康城站，中途系途经沿途角站。另外第二条就是来往康城站至调景岭站，沿途是不停站。提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方面，去返观塘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楼。至于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港铁将军澳站对开的宝邑路、宝顺路，以及调景岭站对开的翠岭路以及是景岭路是比较挤塞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马湾分叉位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方向、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向流浮山，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何雨晴饰演嘅江瑶系中国航天研究院嘅年轻工程师。爸爸因为长三月火箭发射失败而牺牲，作为烈士之女被挑选到中国航天研究院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全身投入航天事业，在卫星组工作。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发言咧，今日咧讲下电影电视啦。咁呢个礼拜整整过呢几天咧，我咁啱睇咗几套，都系一啲咧。今时今日已经系可能冇再做戏啦，或者佢身体状况咧，同当年咧已经系大不如前嘅啦。包括咧有一套叫《不可思议的欧云事件》啊，系一套讲鬼嘅，唔会好惊嘅吓，唔会好惊嘅讲鬼嘅电影，就系 Michael J. Fox 做嘅。呢一套戏咧，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因为呢一套戏系1996年。拍完之后呢佢就冇再拍电影啦、就改为拍电视。再过咗四年喺呢个2000年呢就宣布因为嗰个病啦、即係帕金逊啦咁宣布退出呢、這、一个娱乐圈。咁所以呢一套戏呢对于 Michael J. Fox 呢严格嚟讲系佢大电影最后一套。咁戏里面呢 ,ok 嘅佢状态仍然系精精神神啦、有爱情线啦同女主角有亲吻镜头即诸如此类都系一个你会觉得系精精神神嘅人咯，咁又唔会有任何你觉得佢诶、好似好迟钝或者即系好似好辛苦，唔会嘅，都好好嘅。咁啊戏咧就系讲咩咧？就系讲咧佢喺本来戏里边开始嘅时候咧，佢一个神棍嚟嘅，因为佢有阴阳眼，佢睇得到一啲鬼啊，所以佢合埋两个嗰啲幽灵咧去搵钱，就嗰两只鬼咧入人哋屋企搞人先嘅，即系好啲床啦、跟住仲有摆多张卡片，咁啲人好惊，咦咁啱跌一张卡片，咦？呢、這个专赶鬼嘅叫马小强，好等佢打俾佢先。咁于是佢就去人哋屋企扎扎地地咁就赚一笔。点知喺个过程之中，佢又去到一对年青夫妇屋企咧。当佢做紧呢一样嘢嘅时候咧，见到个丈夫嘅头上面有个数目字啊，即系一个人哋睇唔到，但系佢睇到数目字。咁原来就有一只恶鬼咧，佢出嚟咧系残杀一啲无辜嘅人啦。咁而嗰数字就代表轮到边一个。咁佢就几日之后咧，佢喺街就见到呢个丈夫嘅鬼魂。吓，我几日前先去你屋企赶完鬼，点解你变咗鬼嘅咁样？咁收尾佢先知道，原来咧系有一只恶鬼喺度咧杀人啦。于是佢就突然之间佢嗰种正义之心啊，就由一个神棍变成咧去追杀呢一只恶鬼。但系当然唔够佢打啦。咁成个戏就系咁样咧，即系有少少搞笑，有少少鬼故 feel 咁样。前段比较松散啦，即系讲佢点样去呃钱嗰段咧，就我觉得比较闷啲嘅。后边就当嗰个恶鬼一路追住佢嚟杀嘅时候咧。我覺得係有啲叫做緊張氣氛咯，好快講多一套咧，就係、是、米路吉遜啊。同樣地啦，米路吉遜雖然而家咧都係精精神神啦，咁啊睇到最近有啲圖片咧話，哇，米路吉遜咁靚仔咁型，變咗個大叔嘅，同埋佢個大酒啤酒肚咁樣啦，咁好難講啦嚇，即係 keep 好少真係可以變咗 Tom Cruise 啊， 係啊， 呢個咪 Tom Cruise 真係少有之中嘅少有， 唔變嘅， 唔變之餘，我覺得佢而家仲靚仔過以前嘅 米路吉。信啲人问佢，佢系咪佢而家净系做导演，所以唔 keep 啊？咁唔知啦吓，即系佢头发须全部白晒，大肚腩咁样，即系佢扮圣诞老人唔使化妆嗰种咧。 即系 Titanic 嘅，即系 DiCaprio 都系啦， 都唔得。 你谂下嗰阵时候，佢细细个吓 Titanic 嘅时候，之后你都见到嗰阵，唔知点解佢哋一定系会肥晒啊，流晒须啊 ，Harry Potter 就会变咗另外一个人。 我唔记得 Harry Potter 嘅男星叫咩名？ 我冇睇 Harry Potter， 系啊，都唔得啦。Anyway， 咁啦，呢套1990年嘅，咁系。米路吉逊加埋傻大姐高蒂汉啊，咁啊高蒂汉系啦，讲乜嘢咧？就话米路吉逊咧戏里边咧系一个证人保护计划嘅被保护者，因为佢曾经指证过啲毒贩， 系 点知咧15年啦，佢匿埋咗，用不同嘅名咧，系因为佢指证完之后咧，个证人保护计划就系将佢收埋一个地方。我你自己用第二个名字生活啦，咁样其实都惨嘅。咁点知15年之后咧，嗰个毒贩咧放监啦，就去追杀佢。咁佢唔觉意咧，就一次撞翻佢旧女友高蒂汉，咁就两个人一齐逃亡咯。咁佢系搞笑为主嘅，即系唔系好惊嘅，不过都有啲紧张气氛，系又好笑啦，又紧张。咁头先两套戏咧，我会比高分啲咧，就系、是。米路吉逊嗰套啦，咁Michael J. Fox 嗰套就头嗰段啊少少闷嘅，即系你要忍过嗰段，后边会好啲啦。咁啊，主要今日同大家介绍两套一经典嘅九几年，即系九十年代嘅西片。 点解你会咁得意？你有时候我都会发觉你会中意睇翻啲，可能以前红极一时，譬如史泰龙啊， 因为你睇翻 而家变成点咧？ 因为我即系好想睇翻佢以前，跟住又睇下佢而家，系啦， 有个对比。 不过咁讲啦，即系。呢啲舊作品始終係九十年代㗎啦，咁所以有啲節奏上啊、拍攝上啊， 系会有唔同，我唔敢话佢唔同，系会你会 feel 到有啲唔同。其实我仲睇咗一套添啊，不过费事咁多时间唔讲啦。 嗯哼，好啦，咁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其实基本上系我上个礼拜睇完之后咧，就留待今个礼拜同大家讲嘅。个名字叫做《伊朗式审判》。其实如果大家有睇呢个伊朗式乜乜乜乜系列嘅，其实佢都系另外嘅一个导演所拍嘅。以前曾经有个就系伊朗式分居啦、伊朗式嘅婚姻啦等等啦。咁其实都系一啲我自己对于即系呢一类型嘅国家，基本上就唔系太多嘅认识。咁有时好多时候你会睇咗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感觉嘅。好啦，咁其实系2020年嘅一个伊朗嘅剧情片啦。咁其实讲紧嘅就系话个故事咧，丈夫就被判死刑。咁就係一位單親媽媽啦，變咗係咪？因為丈夫已經係被判死刑啦嘛， 即係一開始已經 係一嚟就已經係啦。其實一嚟就已經好沉鬱噶啦，就係呢一位嘅單親媽媽，佢就去探佢即將會被判死刑嘅嗰位丈夫，一閂埋個鐵閘之後就喺度喊咯。咁跟住咧就開始係佢自己嘅生活啦。咁既然固然佢自己成為一個單親媽媽嘅話，我估容易啲去等大家知道佢，我就俾個名佢叫做米娜啦。呢、這個單親媽媽就獨立咁樣要照顧一個咧，佢亦都有聽障嘅一個女嘅。咁加上咧，就等佢自己一个女人咧喺伊朗嗰度生活嘅话，当然会比较困难一啲。喺佢个丈夫被判死刑之后嘅话咧，佢个夫家即系佢个丈夫嘅屋企人咧，又再争呢个女女嘅抚养权。你谂下几惨？其实佢剩翻自己个女啫， 人又冇嗬， 系啦，人又冇啦。咁所以令到佢嘅生活咧就难上加难嘅。佢为咗要夺回佢嘅抚养权啦，咁啊令到佢嘅生活嘅话，当然有好多嘢佢要做啦。仲要同一时间喺呢一个时候，先至俾佢发觉，就系佢嘅丈夫原来系冇罪嘅。 吓，但系已经执行死刑， 已经死咗啦。咁至于喺个法庭又点样去咩咧？佢就只系赔钱了事。咁佢就好不甘于嘅啫，米娜佢就好不甘于嘅就系话呢一件事系啦，咁样嘅话就非常之冷漠。咁佢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决定要为自己嘅丈夫咧讨回公道，即系那边厢又要去同夫家去争个女嘅抚养权，呢边厢嘅话仲要有一个咁嘅晴天霹雳嘅一个咁样嘅即系事件发生，好沉郁。咁突然之間喺呢個時候嘅話，就喺佢嘅屋企門口嗰度出現咗有一位男人。咁而家呢位男人嘅話咧，聲稱係佢自己嘅丈夫生前嘅一個好朋友，而且佢話你嘅丈夫喺生前嘅時候咧借咗一筆錢俾我啊。而家我知道你咁艱難嘅話，我而家嚟還翻呢筆錢俾你。 哇，幾好啊呢位！ 但系问题系佢嘅出现，亦都令到佢又再有呢啲一啲嘅情况出现咗嘅，就系喺呢啲咁样嘅即系伊朗嘅地方，绝不能有一啲嘅就系唔系你嘅丈夫嘅男人嚟你屋企度探你嘅， 探都唔得 嘅，探都唔得嘅。咁跟住呢一件事咧，就俾佢一路都好照顾佢嘅包租公同埋包租婆见到，所以包租公咧，我要抨佢走啦，系啊，因为有一个嗰个陌生人嚟你屋企嗰度探你，你仲请佢入嚟，就系啦，败坏风俗啊！你而家已经。是个寡妇嚟噶啦嘛，咁啊搞到佢又连地方都冇得住。好啦，咁但系呢一个男人嘅出现之后嘅话咧，唔单止还翻钱俾佢啦，而且知道佢因为要揾地方搬嘅话咧，亦都有一个地方去安置佢，一路咧就帮佢。 不幸中之大 系啦，可以咁样讲嘅。咁但系那边厢嘅话，呢一个男人嘅话，佢自己亦都有一啲自己嘅家庭嘅问题，例如同个仔大家唔啱嘅。好啦，当然啦，互相嘅照顾之下嘅话，就会产生咗一啲嘅微妙嘅情愫，即系微妙嘅关系，又未必至于系情愫嘅。咁至于佢就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究竟啊？呢、这、一个男人是一个乜嘢人呢？我唔可以开条桥，系啊，呢、这个男人系咩人呢？咁而到最后尾嘅时候嘅话，究竟佢哋两个有个发展又会系点样嘅话咧？就自己可以大家睇下呢个叫伊朗式审判啊， 几精彩！ 而呢一个男人咧，其实基本上同佢。当佢发现咗嘅时候嘅话，系会令到呢一位单亲妈妈崩溃嘅。 嗯， 好 ，OK， 系啦。咁我觉得系一套即系沉郁嘅电影嚟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就即系要有时间嘅话咧，你要去琢磨佢里面啲嘢咯。吓、嗯，需要一啲时间嚟睇嘅。 好，我今日介绍呢一套咧系一套德国电影，叫做《西线无战事》。呢套咧成两个半钟头。你唔好以為佢一套戰爭片，其實係一套反戰嘅電影，我覺得非常好。 喺串流平台度咩噶嘛？係 啊 嘛，嗯。 佢係講緊第一次世界大戰，差唔多臨尾嗰陣時啦。有四個青年被佢係德國人嚟嘅嚇，呢、這個故事發生喺德國，咁就要兵被徵召入伍。四個即係年青人，哇，好似好興奮。我哋因為佢有老師話俾佢聽啊，而家國家有事啊，你哋要去征戰啊，上戰場啊。四个年青人都 即係滿腔熱誠就去當兵啦。咁、 嗯、 但係呢然後阿保羅呢個係男主角，佢四個男仔佢係主角。一去到呢原來發覺呢好多嘢呢都同佢老師講嘅完全唔同。有一次佢被發一套新嘅嗰啲軍褸，因為嗰時係冬天嚟嘅。哇！佢發覺，咦？點解個名唔係我嘅阿 Sir？ 呢套應該唔係我嘅阿 Sir， 就將個名牌搣咗，然後俾佢係你噶啦，搞錯咗啫。原來嗰啲所有軍褸都係喺戰場上戰死沙場嘅一啲士兵嘅褸嚟嘅。佢、 嗯、 哋又消毒又洗，然後就俾佢哋啦。當佢第一日去到西線嘅時候，就係、是、法國嘅接壤嘅邊境，發覺哇！原來咧唔係佢哋想象中咁嘅情況。整個戰壕污糟邋遢，有啲水跡喺度，佢哋覺得哇，即係點解會咁㗎？好污糟，即係開始原來有落差啦，同佢哋諗嘅情況。然後開始有戰爭嘅時候咧，佢哋要麻木咁殺人，砰砰砰砰砰砰，因為嗰陣時佢哋係新兵嚟嘅，佢哋都唔知道自己要點解要咁做。 嗯， 然後咧就面對好多問題啦，污糟啦，冇嘢食啦。後來有一次咧，阿保羅咧就同另一個老兵咧去到一個荒郊嗰度，然後聽到一啲鵝嘅叫聲，佢哋咧哇好興奮，兩個人就走去嗰個農莊嗰度，跟住佢爬咗入去偷咗只鵝，然後將只鵝攞翻去個軍營嗰度煮俾大家食。呢個時候大家都好開心，因為佢哋太耐冇食過嘢啦。好掛住屋企，好掛住親人，諗翻起啊！如果我哋唔係打仗咧，我可以咧就介紹我女朋友俾你哋識。大家都喺度沉醉緊呢啲好開心嘅情況。 嗯，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咧，因為咧德國開始唔夠打，於是咧簽下臨時停火協議， 嗯、 就喺11月11日早上11点之後就要停火啦。但係咧當地。有嗰啲軍官就話冇將呢件事講出去，大家一定要繼續向前衝衝衝衝衝，就發生咗好多事啦。與此同時，佢哋亦都再上，因為太肚餓，再走去嗰度偷隻鵝嘅時候，又發生一啲事。呢啲所有嘅事對阿保羅嚟講咧，打擊好大好大好大，因為佢係第一份工作嚟嘅，佢第一份工作就係要殺人。佢喺度諗緊，我將來係咪要面對所有殺人嘅嘢咧？咁最後呢個結果係點咧？大家，我覺得呢個真係值得花時間去睇，係一個我覺得係反戰嘅電影，2.5 hours，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睇啊！依套戲咧都係成為2023年奧斯卡嘅一個外國語嘅電影嚟嘅。入咗位， 嗯， 好嘛， 好 嘅，大家去看看。 唔知点解我先听你讲咧，我反为咧，我如果我系佢啦，即系戏里边嗰人，我唔会谂住哇个战壕咁污糟嘅，即系我唔会谂呢啲，即系我睇过多电影系关于战争咧，哇，基本上系非人生活。 系啊， 其中有一套我已经唔记得边套啦，全部行军咧喺个滂沱大雨嗰度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 嗯， 边会有干净嘅啫？唔得啦，阿 Sir 啊，冇遮啊，冇遮啊，咁啊，冇噶，就咁若无其事啦，好大雨，直咩都睇唔到，照行照行，哎，坐嚟休息啊，就咁坐喺度揼住休息噶咋？ 系啊， 你再同我讲你个战壕咁污糟嘅咁，即系我会觉得如果系咁，即系好少爷兵咯。你去打仗，你仲谂住喂咁污糟嘅？ 唔系，可能若果你对于一啲新兵嚟讲嘅话，佢会唔会觉得呢一样嘢系浪漫嘅？ 嗯， 吓，即系其实佢我估系咁样啦。但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都会介绍大家又可以睇咗有一套嘅电影嘅，就系、是、都系讲紧一次世界大战嘅。嗰阵时候讲紧嘅就系讲述1914年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嗯。我冇记错，应该叫做《圣诞快乐》，就系佢哋休战啊。喺同一时间嘅话咧，其实系讲紧嘅就系英法联军同埋德国三方协议喺圣诞节嘅时候咧，不如我哋休战几日。咁嗰个一个咁样嘅故事嘅话，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睇嘅。佢唔浪漫，但系我就觉得就系其实你突然间讲开话，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我就谂起呢一套电影咯。 嗯，好嘅， 就叫圣诞快乐。 好啦，翻到12点，听紧风骚快人啦。今日下昼短暂时有阳光干燥，今晚天气清凉，而家18度。翻嚟我哋就会有。 淑女关注组，今日呢样嘢大家真系要关注一下啦，就系嗰啲两餸饭、三餸饭啊，究竟营养喺边呢？ 行走彩虹最温暖，不过寥寥数行，追求自己温柔却。 感伤，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我的望着阳，空调里明月光，遗忘是我走笔也阑珊，西壁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生恨无论你说若非该难，窗外孤清幽兰，琴声平平孤单，我们在了几坎地上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句生恨无论你说若非该难，何苦云走小山冰雪一路， 呢两嘅红颜如霜，系你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好快有十二点新闻报告噶啦。 我唔系总检察长负责监官。伊朗一个高级官员话，德克兰唔会改变强制女性戴头巾嘅政策。根据伊朗安全部门表示，国内最近的动乱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国家、公共和私人组织遭受超过2亿美元的损失。伊朗自9月中期以来持续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起因是伊朗女子阿米尼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死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较昨日低3-4度，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逐渐随后几日是渐转天晴，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8点，升633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2点，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8，升17.8；阿里巴巴89.05，升4.25；美团172.3，升4.3；盈富基金19.42，升6.5；恒生中国企业66.72，升2.2；小鹏汽车48.3，升9.3；快手62.5，升2.5；中国平安50.55，升3.75；小米集团11.00，升8.8；南方恒生科技4.07，升了2.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9.592，瑞士法郎8.317，澳元5.323，加元5.803，新西兰元5.004，欧元8.225，每百日元对港元5.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8点，升了10点。港金报16760元，升了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69美元，卖出18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跟你講翻港鐵消息先啊！咁將軍澳線由於有列車故障啦，調景嶺來往寶林同埋康城嘅服務咧仍然係暫停嘅。咁不過來往調景嶺站嘅列車服務啦，維持大約係每5分鐘一班。咁而家咧都提供咗2條嘅免費接駁巴士啦，來往調景嶺站同寶林站、康城站會途經沿途各站啦。咁另外一條巴士線咧就係來往康城站至到調景嶺站，沿途咧就不停站嘅。咁講翻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龍入口理工灣位就比較車多，路面講翻隧道啦，喺將軍澳噶，將軍澳而家仲有車龍啊，排到去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喺新界坑口嘅影業路去翻厚德村方向咧，都係車多，龍尾就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對出。咁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啦，新田地街去翻太子方向，近住窩打老道嘅快線封閉。咁而家新田地街去太子方向，近住窩打老道一段咧就車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马湾分叉位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不细心，我连敷个 mask 嘅时间都冇啊！ 我除咗翻工放工，仲要做埋管接管送，我都好攰噶。 死啦！点算啊？我哋可唔可以阻止爸爸妈咪嗌交噶？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著名投资专家冯孝忠分享人生投资必胜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1。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 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素安心，出海放心。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字。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早晨啦！ 欢迎马家姐，欢迎阿娜， 早晨啊，莎拉姐， 系啊，我哋一个新嘅 jingle 啊，希望大家咧有一种比较 upbeat 啲嘅感觉， 系精神晒， 精神啲系咪？好啦，似乎喺呢度嘅话咧，有人要交功课噃。 系 啊， 马家姐咧话同我报告翻佢煮咗上个礼拜嗰个番菜汤， 冇错， 唔知道有冇煮？ 系啊，有，我仲煮咗，我仲煮咗两日， 哇，仲煮咗两日添， 系原因就系话我 买得太多， 太多我唔识啊， 一定系咁嘅就 睇住个份量， 唔系噶，就算啦，你唔知点解嘅话，你总系会太多，尤其是系蔬菜汤。 冇错，嗱，我先报告一下先，个西兰花咧，我买咗两嚿， 系， 但原来一嚿切开咧，哇，好多噶，我真系唔知。 花椰菜花啫嘛， 啊椰菜花我又有，总之 你应该买菜花， 我有我自己有变奏嘅，我有变奏嘅。 哦，你摆咗啲玫瑰花同埋买咗啲菊花落去，有冇啊？ 冇， 你佢连买啲乜嘢佢都唔记得。 番茄 吓。 番茄我有買，呢個重中之重，因為我想自己有啲配搭，其實都係菜蔬嚟嘅， 茄菜放啊嘛，係啊，自由發揮啱啊。 於是我仲買咗豆腐，因為我覺得豆腐係有營養嘅。 豆類啊，運用咗五大食物， 大豆芽菜，因為我覺得五個顏色陣間 怪啊， 係。 我覺得有啲 顏色係好嘅， 係啊，係啊，即係有黑色又對唔知咩，白色又唔知對咩咁樣嘅。 哦，咁樣。 我煲咗啦，我男朋友咧，都覺得幾好飲噃。 係咪啊？ 係啊， 佢飲係咪啊？ 係啊。 你飲咗幾多碗啊？ 飲咗兩 羹。因为你唔饮， 个碗咁大， 好唔好饮啊？好唔好饮啊？ 好饮， 好饮， 好饮， 好饮嘅。 不 过 咧，我系甜嘅，真系甜嘅。但我就觉得，咦，系咪可以再尝试变一下咧？于是第二日我又再煲俾第二个男朋友饮啦。 咁多男朋友 系啊， 真系唔好学佢。 唔系嗰啲嘢好短暂嘅啫，佢 keep 唔到耐啊。 第二晚咧，嗱，我因为所有菜我都有剩嘅，我全部都有剩嘅。但系我好坦白，我就真系想试多啲嘢。嗰日咧，我又买一条鱼煎咗，我摆埋落去，我唔知啱唔啱啊！即系如果你喺营养师嘅角度， 可以 煎咗条鱼，真 咩鱼啊？ 鲫鱼， 鲫鱼，我鲫鱼，鲫鱼啲汤好好味， 系 啊，甜噶， 煎香咗，哇！我第二个男朋友仲叫我第三晚煲唔煲啊！我话 sorry， 哦 ，OK， 又可以试下其他菜式嘛？ 冇错， 喂，但系你嗰个菜汤，我觉得真系好饮，同埋好清嘅，我觉得冇咗肉嗰啲肥腻。即係油咧，我覺得一流。 OK， 所以我哋就要補充翻呢個營養貼士先。 好啊， 記唔記得嗰個番茄有咩功效？ 茄紅素， 冇錯， 係啦，抗氧化 係有上堂嘅， 冇錯，對男士係非常之好， 非常好。咁第二個西芹有冇落啊？你嗰兩 冇落， 佢冇落西芹，佢落咗其他啲奇奇怪怪嘅嘢啊嘛，聽唔聽講？ 咩咩 西芹我我 要 买 好多， 唔中意西芹味嘅、 啊， 有啲人系唔中意。 我觉得煮嘅西芹就好食， 我 未试过煲 汤，你唔觉噶？ 我未试 过。你可以下第三烹可以试下。 觉啊咩唔觉啊觉啊！我觉得西芹嗰只味其实好出，好肠噶。 系啊， 你捞埋其他蔬菜咧，其实佢就冇咁觉噶啦， 或者唔好咁多，系咪咧？ 嗰 一切粒佢唔咁多， 系 啊吓。咁啊，西芹有咩好处咧？ 其实西芹咧最主要我哋讲两样好处嘅、 嗯， 第一咧就系、是、有呢个西即系芹菜素啦，其实对抗炎啊、抗菌啊、抗病毒啊、抗氧化嘅功效系好好犀利噶，同埋对于个稳定个血压都好好啦、 嗯。 第二咧就系、是、有呢个我哋叫木西草素啦，咁、 嗯、 其实木西草素咧都系话具有呢个抗癌嘅特色。 嗯、 所以即系都可以试下啦、 嗯。我见到有好多人好中意嘅，即系外国啲男朋友咧。 你又有？ 我有，我有嘅。不过我收埋唔俾你见啫嘛。我惊你同我抢。 唔会，我哋嘅 market 唔同。 因为我哋嘅 market 好细嘅咋，系咪？咁我就即系集中喺呢一方面啦。佢哋好中意嘅就 系 嗰啲西芹咧，就咁样切咗一条条啦。 系啊， 跟住同埋红萝卜啦， 冇错。 跟住咧，饮少少嗰啲咁 嘅，系啊， 啲 沙律 酱好好味啊， 鹰嘴豆泥咁啊， 冇错啊， 一個係啊參考嘅即係小食啦，我哋、 非常好啦、嗯，好啦，咁、至於去到我哋今日咧比較地啲嘞噃， 係啊， 頭先我哋講咗個就係話嗰個咩茄菜湯之後嘅話咧，咁有一個讀後嘅報告啦。今日我哋食嘅呢樣嘢嘅就咧，哇呢一期食得好多。 系啊， 系啊，因为冇乜钱啊，我咁啊又唔可以咁讲嘅。但我觉得你去到嗰度，你唔觉得好开心啊？ 系啊， 成个柜啲全部有 花花绿 绿， 琳琅满目啊， 摆得井井有条。 我好惊噶，因为咧我系有呢一个选择困难症。 系啊， 我有时觉得呢样 又 好食， 又想咁， 你会唔会啊？ 我会 由两送啊变得三送 变 得四送，系啊，跟住就唔要饭啦。 冇错。 今日我哋所讲嘅咧就系两送饭嘅形象啦， 平民。 冇错， 餐系 系啦。咁啊，点解会即系针对呢一样嘢咧？就是、因为我谂而家大家真系好多人都会中意咁嗬，有好多选择。 我久唔久都食啊， 我都觉得真系几好味嘅。如果你要食两餸饭嘅话咧，马家姐你会食啲咩？ 我第一我一定会拣菜， 嗯， 好好啊， 系啊， 第二 咩菜 冇所谓， 菜 心啊， 好唔抵，我觉得 系唔抵。 系咧，我唔会噶。 但 系 对于健康系好， 我会拣一系拣蒸水蛋，佢切到一嚿嚿 啊 嘛。一系就拣肉饼。 系，我觉得蒸水蛋方形嘅比例好奇怪，你有冇发觉啊？ 好似蛋糕咁样， 系啊，方形噶，插支蜡烛就可以 做生日歌。 系啦，冇错，生日歌。 系啊，我自己好得意嘅，一食亲呢啲嘅话咧，我梗系中意多汁嘅，所以我一定嘅咧系就 系 鱼香茄子，同埋嘅咧就系呢个番茄蛋。系啊，呢两种我觉得捞啊嘛，我知道系唔好嘅。 番茄蛋 OK， 呢个蒸水蛋都 OK。咁啊，鱼香茄子就油分会比较多啦。咁鱼香茄子系冇鱼喺入边噶嘛？ 系咩？ 系啊， 鱼香 即系个名 系鱼香系剩低嘅， 系啦，余温即系等于余温一样，系嘛？哦，原来咁嘅意思噶，我以为有鱼 有， 我以为有咸鱼 咧，系即系啲免治猪肉再加啲茄子啦，系 啊。 系啊，系、 哦、 啊，但系就好多油嘅，所以真系 好油腻， 好顺饭，好似好正咁样。咁啊，蒸肉饼啦，其实蒸肉饼咧，佢通常都会落咗，譬如三成系肥肉嘅，咁、有啲系咸蛋蒸肉饼， 冇错。好嘢味， 咁撈飯就好嘅。咁、我又想俾你哋估下啦。咁、以下呢三樣餸咧，邊、一樣咧個卡路里係屬於最高嘅、 啊？ 我哋有蒸臘腸啦。梅菜扣肉啦，同埋狮子球嘅、 我答先， 系 梅菜扣肉 系， 你觉得咧？ 我 你觉得狮子球定系腊肠？ 腊肠 啊吓， 因为腊汁高啊。 马家姐有分， 马家姐有分啊， 系咪腊汁高啊？ 因为腊肠咧，其实佢会有肥肉喺入边啦，又制过啦，有啲系会用啲内脏，即系润肠嗰啲都有嘅，或者两扣都有嘅。咁所以咧，其实。對比之下咧，臘腸咧個卡路里咧就係最高嘅，有500多嘅。 哇，咁多一條啫喎！ 我哋計每100克嚟計算，用比較先係。 明白。 咁啊，梅菜扣肉咧都接近400噶啦。 哇！ 咁啊，獅子球好少少啦，都333嘅。咁所以即係嗌兩餸飯嘅時候，我哋就要盡量即係避免啲太高卡路里嘅。 即係其實呢三樣嘢都最好唔好嗌。 係啊，但獅子頭幾好餸飯喎。 係好餸飯，即係好似你個蒸肉餅咁樣。 係啊。 佢又咸少少，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要留意翻嘅。咁 仲有啲乜嘢系高卡路里嘅咧？ 仲有咧，第四位咧就系炸鸡翼。 因為炸過嘛，同埋雞翼本身都肥，一個皮層啦。咁第五位咧就係呢個燜羊腩，即係羊腩煲咁樣，即係 少食， 好少食， 好少食。 冬天可能會食得多啲嘅。 但係意餸飯我唔會揀羊腩， 係咪啊？ 好酥㗎， 係啦， 都未必㗎。咁冬天啲人又想食羊腩，咁係啊，即 係 總之呢一個都係盡量考慮啦。 同阿沙拉姐夾錢食， 係啊，冇錯， 係啊，都唔去意餸飯嗰度食， 係啊 ，OK， 嗰啲嘢要真係。是要去到啲好地方， 即系其实羊腩煲就唔好啦。 即系羊腩煲喺五个之中系排第五啦。咁、哦、如果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要拣高卡路里嘅羊腩煲咧，每一百克都有310卡路里嘅， 好离谱， 都系过300噶啦，每一百克系。 低个狮子头， 我又 去 啊， 系 啊系啊，低少少。 我宁愿食狮子头， 我都系咁话。 咁啊，系狮子球啊，咩狮子头？ 狮子头唔系咩？狮子球， 狮子球 差唔多啫， 系啊， 狗嘢 咁咯，食咗狮子个头一阵。 Okay, 好 嗱，我哋又俾大家估下咧，呢三样食物咧，边、一样咧系最低卡路里？ 低卡路里 又高又低啦。 好， 咁嗱，补充翻先。咁有啲未必系真系要减肥嘅朋友，有啲系想增肌肉啊、增肥嘅朋友咧，都可以拣翻一啲高卡路里嘅食物咁样嘅。咁、三样咧，我哋去拣有第一系罗汉斋啦，第二系菜心啦，头先马家姐拣过啦，第三系海鲜蒸水蛋。 系菜心。应该啦，咩都冇。 系啦，其实罗汉斋好肥啊， 罗汉斋系啊，因为佢用好多油先至好食噶。 我都系跟沙拉姐， 菜心 系 啊， 两 系菜心。 嗱，我哋就咁去比较，即系话罗汉斋唔系落太多油嘅时候咧，其实罗汉斋即系斋用佢啲食材嘅时候咧，其实佢个卡路里系最低嘅。咁啊，菜心系排第二，即系罗汉斋每一百克咧有60卡路里啦，菜心有70啦，跟住就蒸水蛋有82嘅，即系海鲜蒸水蛋。咁其实都系好低。 都系低啦， 系啊，即系你每一百克都唔过100卡路里，你谂下， 你相对头先讲紧系最高嗰啲，食 三 百几， 系啊， 三 百几五百， 我食三个你呢一啲嘅就最低嘅卡路里，差唔多系咪？ 系啊系啊， 咁啊抵啲嘛， 咁即系要即系注重即系 健康 嘅人士，咁就可以拣翻啲低卡路里嘅餸菜啦。咁排第四位咧，我哋有炒牛片咧，即系莲藕片啦。 啊，我中意食啊， 中意食系咪啊？咁即係因為佢都係根茎嘅菜啦，咁如果即係話有時食得太多飯，咁你又食牛片，咁你個飯嘅份量就要減返啲啲囉。 吓，因為始終都係飽肚嘅。 係咁第 但你冇發覺佢講嗰啲嘢嘅話呢，通常呢都係嗰啲低卡路里都係唔好食。 唔係好食啊，頭先有蒸水蛋啊。阿马家姐中意食系咪啊？兜得翻噶， 得好。 咁第五位咧，我哋有呢、這个嗱，头先马家姐都话拣蒸嘢嘅，有呢个元条蒸鱼啦。你会见到有啲蒸，系、 這個 OK, 啊， 呢、這个 OK。 但系阿沙拉姐，我有时觉得咧，嗰啲铺头咧，嗰啲鱼咧，我惊佢唔新鲜。系啊， 你买得两餸饭，你就冇可能佢唔通蒸条金鱼俾你咩？ 金鱼应该 冇可能 嘅， 系唔食得噶。 好啦，蒸鱼啦，蒸鱼。 唔係有時佢有環魚嗰啲，其實都唔一定話唔新鮮㗎。 如果佢加咗嘢咧，譬如可能有時佢就係梅菜蒸環魚咁樣，又會唔會唔同咗㗎啦個卡路里？ 多少少，因為梅菜其實卡路里唔係話好高嘅，但係咧梅菜係醃製嘅菜就 質又高啲咧。 係啊，即係注意血壓嘅人士就要唔好食咁淡啦。 仲有乜嘢？我哋買二餸飯或者係三餸飯嘅時候要小心㗎咧， 揀個 飯 咧。咁西蘭花炒肉。片啦，或者西蘭花炒魚塊，其實都係好好嘅選擇。 嗰啲 OK， 咁係啦。要留意嘅話，就係飯你可以選擇咧一啲紅米飯，即係或者係三色飯，即係俾你係可以俾你換嘅。有好多鋪頭都即係唔一定食白米飯，因為其他有紅米嘅時候個纖維素係高咗嘅。 好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嘅話，仲有嘅就係啲有汁嘅嘢㗎。你成日都叫我哋嘅啦，就最好唔好咁多。 你啱啱先話撈汁好啊嘛？ 我梗係啦， 我哋梗係咁話啦。 係啊，我梗係知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咁。 系啊，所以咧， 譬如咖喱雞啊， 系咁你咖喱雞就唔好將啲飯倒曬落個咖喱雞嗰度，你就將嚿雞夾出嚟擺入飯嗰度，你即係所吸收嘅汁就冇咁多咯。 原來將啲咖喱汁倒翻落啲飯度， 啲咖喱汁就唔好用啦，因為好肥膩啊。 係啊， 好味啊嘛，食咖喱飯就係要咖喱汁。 咁你有時候淨係要啲咖喱汁嘅啫，你又可能咁揀咗嗰啲， 留起佢再買塊麵包飲， 再飲。 唉，咁啊最好唔好啦。咁同埋有啲。咩涼瓜炆排骨都有汁啦， 嚇！涼瓜炆排骨都唔俾， 有即係佢個嗱排骨好肥嘅，嗰個肥肉係犀利嘅， 仲有是麻婆豆腐都是汁很勁的嘛。 OK， 係 好 咖喱雞講咗啦，跟住中式牛柳都會有啲汁喺入邊嘅。咁啊，腐乳通菜即係個汁都係好犀利嘅，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唔好太多汁啦。 冇錯， 知道。 即係頭先你講咗話呢啲嘢唔好食嘅話，你有冇發覺過就係聽佢講完之後講，你好 想 食 啊？我想食涼瓜排骨啊！我最多撩走嗰啲豆豉啫。 你食涼瓜咪得咯，咁同埋即係你兩餸最好有一個餸咧係有啲即係菜啊或者係即係素食嘅元素喺入邊，就個纖維素係多啲嘅。因為如果你太即係兩個都係肉，我知道啊馬家姐話要抵啲嘛，即係話5蚊要 係 啊打個邊爐， 食盡佢 係 係啊，做記住打邊爐， 5蚊我記得㗎，所以就要係咁即係所以一陣我哋個飲品咧就係纖維素。比较高啲，即系马家姐，即系讲咗话食肉啊嗰啲，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即系加翻啲纤维素喺入边帮助佢。 嗯， 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就系非常之好嘅饮品会介绍俾大家嘅。OK， 马家姐，阿兰，我哋一齐饮 杯 ，Cheers。 Swear I couldn't sleep, I wake last night. I swear I couldn't sleep, I wake last night. I swear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s. Growing pains, but I don't wanna get older. Almost like we left it all unread. Couple feelings never laid to rest. Didn't know that the party was over. And it's true that I need you here closer. Burning photos, how to learn to let go of. I used to.Somebody in another skin. I've heard that you're happy without me, and I hope it's true. It kills me a little. That's okay, 'cause I'd die for you. You know I'd still die.Getting everything you needed. Found the puzzle piece and feel completed.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every reason. Hope you really know that I mean that. Couldn't see the forest from the trees. Only time we speak is in my dreams. Burning 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嘅话咧，亦都要话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啦。今日头先讲咗有好多嘅就系高卡路里嘅两餸饭，同埋嗰啲嘅低卡路里嘅选择。咁大家咧记住啦。 记住晒啦。 其实可唔可以一个高一个低啊？ 都可以。 埋埋咪唔使太高又唔使太低咯。 真系好主意。 费事高不成低不就。 我最憎呢一只噶啦。好啦，阿兰啊，咁今日你有啲咩嘢好嘅饮嘅嘢介绍俾我哋咧？ 今日嗰个咧，我哋叫青青奇汁啊，有青瓜 青 奇 汁、 青瓜青柠奇亚籽，饮咗咧就唔使惊。青啦，咁我哋咧就有青瓜半条，系啦，咁啊，我就用咗大约135克嘅青瓜啦，青柠汁，咁啊，大约两个青柠就榨到30毫升嘅汁啦，奇亚籽12克，大约一汤羹啦，蜜糖20克，水，熟水嚟嘅7/8毫升可以飲到嘅水，咁其實咧就將青瓜、青檸汁、蜜糖咧擺入攪拌機，可以用奶色嗰個模式去攪埋一齊，跟住咧就落曬攪完之後就上一個容器嗰度啦，咁就擠奇亞籽入去，就等15分鐘，等啲奇亞籽發漲，咁就可以慢用啦。咁其實想帶出嘅信息咧，其實好飲嘅，真係好飲嘅。青瓜咧水分豐富，即係我哋擺7/8毫升嘅水入去咧，青瓜係出到額外多100毫升嘅，豐富嘅水分、低卡路里，有助減磅啦。奇亞籽咧就係豐富嘅膳食纖維啦，幫助呢個腸道嘅蠕動啦，幫助去排便嘅，咁所以都係正嘢。 知道 係啊，係咪因為酸酸地、甜甜地咁樣？因為你有蜜糖啊嘛，係 咪甜甜地啦？所以馬家姐翻去又可以試下，唔知下個禮拜會唔會俾到報告我哋咧？ 最好啦， 我冇榨汁機啊！ 哦，冇晒啲机啊！ 哦，咁样咁啊，咩自己谂办法啦， 手炸咯， 好啦，唔该晒啦， 睇起，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一列去北角方向的列车，朝早预备驶入将军澳站的时候出现机件故障，安全防护装置在距离车站前制停列车，车上大约1500个乘客在职员带领下沿住隧道步行到月台离开。受到事故影响，来往调景岭站至到宝林站和康城站的服务暂停，有两个列车上的女乘客不适送院，其中一个是孕妇，送院的时候清醒。有当时在列车上面的乘客说，听到连接位置发出声响，感觉到被车外地面的嘢撞到，见到连接的夹口位置被拉阔拱起。亦都有乘客说，到其中两个车卡熄了灯，乘客由职员安排沿路轨离开。港铁安排接驳巴士，但是多个车站出现排队人龙。有去医院复诊的市民说，由于等不到车，要徒步前往。曾经任职港铁的立法会议员张欣宇说，相信今次事故原因是列车车卡松脱，属于严重事故，但是好彩车卡未有完全分离，否则乘客会有生命危险。他又认为港铁今次安排乘客循路轨疏散的做法合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头三季的经济表现较疲弱，维持预计全年经济将会收缩 3.2%， 但是仍然对出年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他估计今年度可能出现千亿元的赤字，重申政府必须要审慎理财，量入为出。陈茂波说，目前未必合适再推保就业计划，至于会不会再派消费券，他提到有研究话消费券能够有效提振，但是涉及的公帑多，会密切留意。英国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说，拒绝铁路营运公司为阻止工人进一步罢工而提出的加薪方案。工会上星期说，超过40000个铁路工人计划在12月和1月罢工，以解决长期的工资纠纷，意味可能影响民众圣诞假期前后出行。铁路营运公司其后向工会提出两年内加薪 8%， 并且保证去到2024年4月都不会强制裁员的方案，但是不获工会接纳，认为未能够达到工人确保长期工作的保障、加薪和保障工作条件的诉求。运输大臣夏曼恒发声明形容情况令人极其失望，对期望达成协议的公众、乘客和铁路员工并不公平。英国未来一个月将会出现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若果包括卫生服务在内的关键工作人员，政府正是考虑出动军队维持公共服务的运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0点，升咗645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咗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2点，升72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14元升了18元，阿里巴巴89.1升4.3，美團172.6升4.6，盈富基金19.43升6.6，恒生中國企業66.78升2.26，小鵬汽車48.35升9.35，快手62.45升了2.45，中國平安50.6升3.8，小米集團11元升8.8，南方恒生科技4.04升了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日元134.36，瑞士法郎0.935，加元1.339，人民幣6.954，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68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4点，升了6点。港金报16,76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87美元，卖出1,80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了。 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是啊，到这个二维码进去那阵，实际上已经入了骗子专门为他而设的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喇。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尽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不缺失不缺失，回复一声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低头，别要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犯错，没太多可讲，面对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为何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如昨，讲不起最初 请大家留意一个咧，就系港铁嘅消息啊，将军澳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被移离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嘅列车咧，服务会系逐步回复正常嘅。重复一次嘅就系将军澳站附近咧，就系出现故障嘅列车已被移离行车线。咁啊，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会回复正常，请大家留意。 天断人间。再见天使， Court, all rise please。 陈生啊，够钟上庭啦。 嗯，我知，行啦。 你决定咗噶啦嘛？ 系啊，我决定咗。 嗯，咁好啊，行啦。陈生、陈太啊，非常之抱歉啊。经过我哋医院几位医生详细嘅检验之后咧，证实你哋仔仔所患嘅系一种好罕见嘅先天性肌肉无力综合症。 咁会点噶？ 系咯，可唔可以医得好噶？医生， 患咗呢一种病嘅人咧，虽然脑功能系正常，可以听到嘢，可以睇到嘢，亦都有一般人嘅触感，但系全身肌肉咧就唔可以自控。需要靠仪器帮助呼吸。 吓、啊，咁点得噶？ 而且咧，佢大概每隔四至六个钟头就要去抽肺积水。 吓、啊，唔系啩？ 你真系 医生，你可唔可以帮帮手？咁样点过人生啊？可唔可以医得到噶？医生， 对唔住啊，暂时呢个病系医唔好嘅。 我的仔仔是我的天使， 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可惜在他一岁那年突然间患上了这个怪病。从此他只是成日这样静静躺在床上边。不哭不喊。有时当我同他四目交头那阵，他好像有很多东西想跟我听，想告诉我知这样。但是就一粒声都出不到。爱他妈妈，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只是眼白白地看着他受苦。 你说什么话？ 我打算请求医生帮 BB 删了部呼吸机。 你傻了啊？你傻了啊？那就即是杀死我们的仔。你怎可以说这样的东西的？我真的不可以相信你是不是他妈来的。其实 你认为永远这样要他躺在床上边，全身的肌肉都不受控制，连呼吸都要靠机器帮助，那就不 残忍了。我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不会让你这样做。 John，究竟是哪个残忍啊？ BB 今年才刚刚满一岁，几时才可以挨过一 世？我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总之就不得，不得，不得。为了我们 BB 生命攸关，我和太太日吵夜吵，闹完又闹，眼泪流完又流，最后她很平静地跟我说， John， 不如我们分开了。 你说你这一生不想再看着我，避免再令你的一生坎坷。你说你今天起从头面对你的以后，沉沦在追忆不好过。你说你打算过将一切信任我，但永远令你所得的不多。你说你于当天如何面对众多抉择，以盲目天真的选我。过去我爱每一梦，习惯想很远的渴望，原来无停止笑伤对方。这晚你最后再碰，没半点感觉的对望，让炎明晨消失于曙光。让你愉快寻求别个地方，来忘掉我，不用说最终的晚安。让你愉快凡尘内某地方，能留住你，我让你心释放。过去这一张纸解释你爱着我，再见证愿永相依的手。你与我相信这爱逃掉了昨天意义，曾留在分手的声音。过去我爱每一望，习惯想很远的渴望，原来无停止笑伤对方。 这晚你最后再碰，没半点感觉的对望，让艳明晨消失于全光，让你愉快寻求别个地方，流忘掉我不用说最终的晚安，让你愉快凡尘内某地方，留留住你我，让你心释放，让你愉快凡尘内某地方。留住你我，让你心释放。 今日是本案作出判决前的最后一堂，亦即是说本案今日将会就 BB 陈子霖的呼吸机是否关上的决定权作出裁决。现在双方可以作最后的陈词。 多谢法官大人，我是林林的妈妈，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人之中最痛苦最难作出的一个决定，但是作为她的妈妈，我不可以让我的 BB 永远沦为她身体的囚犯。每次医生要跟她抽血，我看见都会心痛，尖锐的针刺入她小小的手臂，如果是其他的小朋友一定会大声咁喊，但系佢连喊都喊唔出，只系痛苦咁样望住我。我乜都做唔到，我唯一可以帮到佢嘅就系将一切嘅痛苦了结，等佢变翻一个自由自在嘅天使。 法官大人。过去几个月我没一晚睡得着，有时就算睡着都会梦见我 BB 对着我喊，我一觉醒我才记起，他连喊都喊不到，只是一个梦。我其实原本真的很生气我前妻，我觉得他连最后的希望机会都剥削了，所以才要交给法庭来决定。我一直都不同意，直至昨晚我又发了一个梦，我见到 BB 已经几岁大，他好活泼在个草地上跑来跑去，我想这个咁开心自由的地方应该是天堂，我的 BB 在天堂可以得到快乐，所以我现在正式同意我太太的决定，在最短时间内将 BB 的呼吸机关上。 John， 陈生。陈太， 系 侄仔要走啦，你哋轮流过嚟抱下佢啊！ 你先，你先 ，B B， 唔好就系走啊！迟啲等妈妈上天堂，我会探你啊！你记得等我 ，B B 乖乖地吓。开心啲做个天使，对唔住，我唔可以为你做啲咩，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拜拜 ，B B， 我嘅天使已经去咗遥远嘅天堂，每日可以喺嗰度跑跑跳跳。开心咁样过每一日，我相信 我哋终于有一日会再见。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